Hello， 早晨啦，6:08嘅早上啦，咁啊继续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节目就换咗咯，咁啊刘龙咧就拜拜咗啦，咁啊换嚟嘅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今日咧系2023年嘅5月8日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3月19嘅早上嚟嘅，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3%，咁啊见到寻日就大雨啦，又黄又红咁啊，希望咧呢个雨水都唔会影响到今日啦，因为其实咧都断估都应该唔会啦，咁因为即系朝头早都发觉，咦天好似要开始干嘅感觉咯，咁希望大家咧喺星期一嘅早上，每一个人咧都系精精神神咁样去到迎接我哋嘅每一日嘅。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港台嘅同事咧，每一个人都系总动员啦，即系用心用力咧，去到做好啊星期六晚上嘅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音乐会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喺入边啦吓，即系睇到好多嘅乐坛生力军佢哋嘅力量。但如果你话咧，人生入边每一个人咧都有曾经做过咧就系生力军嘅。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咧就系冠军呢？原来冠军呢就冇一本通书睇到路，就话你一定系做呢一啲嘅事情，你就可以去到冠军啦，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嘅。可能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唔同方法，就算运动员都系啦，譬如你问张家朗，你问李维斯，你问何诗培，佢哋每一个人呢所用嘅方法都系不一样。既然方法不一样呢，我哋好难去到呢就系全部学晒嘅。但系佢哋唔做嘅嘢呢就有机会系一样喎。例如佢哋都会有恐惧，但系佢哋会克服佢哋嘅恐惧。例如佢哋都会有不认识嘅时候，但系佢哋会好努力去到学习。佢哋都曾经每一个人系一定有试过犹豫不决，但系佢哋最后都系身边嘅人呢会话俾佢听你应该点样去到做。每一个人呢他们都可能会有少少拖延症的，但是有阵时他们的决心可以消灭他们的拖延症，还有做事永远都不会三分钟热度，永远都不会害怕拒绝，练习做好自己的一切的。如果你能够克服以上这些困境的话，可能下一个世界第一，或者在你人生的这个界别里面，你很快都会成为世界第一。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For you For you, yeah, For you,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ould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it's cold whole world's cold, you can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It's for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心境错过错，我性格注重养生人生。太细了，请不过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今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早上6:15，佢系嚟自 MC 张天赋，世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6:16啦，我哋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嘣嘣声。好啦，咁啊，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哦，再见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我唔怪之比较干啦，开始吓。啊，稍后咧东风逐渐增强，哦，干少少又再湿翻。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咁啊风势较大噶。现时咧就系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哎呀，咁可以大大力吸下啲空气啦，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低嘅，咁啊所以空气好啦。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个个咧人都精神啲。好啦，同大家揭揭报纸啦。咁喺寻日嘅时间啦，咁亦都见得到咧喺息息元皇大仙祠嗰度啦，咁啊有一个即系叫三件嘅工艺品咧新增咗。咁我都几相信咧，咁啊可以成为香港嘅最新旅游主打添啊！多啲嘢 sell 好重要嘅。好啦，喺入边咧就包括有描绘皇大仙、皇大仙师啊得道成仙嘅一个叫金色浮雕啦。好啦，有金色浮雕，这个金色浮雕全长 23.4 米，咁佢有名嘅，大仙成道，一个咧嘅长廊嘅铜雕壁画嘅。其实咧，我就一望到呢个铜雕壁画嘅时候咧，我就谂翻你喺故宫啊，故宫嘅九龙壁咧都系一幅即系壁画咁样，雕刻嘅壁画咁样。好啦，另外咧就寺内啊。首个黄大仙师金身雕像咁啊，都有名衔嘅，叫做大仙包容天下咁样。所以游客去到嘅时候咧，有多啲景点睇啦。啊，仲有一个咧就系以纪念香港延绵嘅一世纪嘅叫做百周年纪念石咁样。好啦，咁啊之后咧，其实善信或者游客啦，去到黄大仙祠嘅时候咧，都可以亲眼目睹咧。啊！呢几种嘅呢三项嘅新嘅项目， 咁啊，三嘅工艺品咧，咁啊，其实亦都由佢哋嘅李耀辉啊，咁啊，即系叫做监院兼道长啊，李耀辉咧去到设计嘅。例如咧就壁画咧就以铜去到为材料噶，上面咧刻有金箔浮雕嘅画像，并且咧就刻有例如先师嘅字序啦，壁画嘅文字相辅相成，描绘咧就黄大仙师成道嘅足印噶、哦。黄大仙师咧就成道嘅足印咧，咁喺之前其中一集嘅神光大学周树家嘅街歌咧都有提及过嘅。咁但如果你话咧将佢变成一个壁画嘅话咧，都相当之特别啊吓。咁佢哋咧就当然希望啦，咁啊愿大家信众啊，或者咧就系黄大仙祠啦，都系一样咧就面向世界嘅，可以咧俾更加多嘅善信或者咧游客认识噶。黄大仙亦都系香港咧就系重要嘅庙宇，同时间亦都系重要嘅旅游景点嚟噶。咁啊，善信可以话来自世界各地游客亦都系一样。咁啊，多咗呢啲嘅新嘅地标之后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就会去到嘅时候又打下卡啊，望多两眼啊，咁可以咧就投入一下咧喺呢个旅游景点入面啦。6:23啊！呢首嘅作品嚟自 Edgar 嘅《灭之》。咁今日朝头早咧，咁亦都会有神光嘅正能量卫星啦，去到同大家听众咧就见面嘅。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6:23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4度。 咁见到有个报道咧都几好嘅，咁啊讲到咧电力公司啊中电嘅派饭，咁啊将于咧就系八号，今日几多号啊？五月八号，咦咪即系今日咯，一连六日咧就向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士咧就送出饭盒，大概咧就2900份嘅免费饭餐，咁啊会透过咧就系佢哋旗下嘅4间饭堂嗰度送出嘅。好啦，乜中电都表示为咗庆祝咧旗下一个叫做有型饭堂。营啊，营养个营啦，有型饭堂咧，今日已经提供超过100万份嘅饭餐俾有需要嘅市民啦。于是乎咧，就将喺五月八号至到13号一连六日期间，咁啊喺有型饭堂就免费送出咧，就总共2900份嘅营养餐。啊，今次派饭嘅主要对象咧就系低收入家庭嘅成员、失业人士以及咧就有需要嘅长者噶。咁啊，见到呢一类嘅饭堂咧，佢哋分别嘅位置喺深水埗啦、石硖尾、观塘以及葵青区。记者向饭堂咧就查询啦，咁啊话到多间嘅饭堂表示咧，咁啊欲意咧就领取饭餐嘅人士必条件啊，必须咧就系饭堂嘅会员，并且咧就喺本年嘅一月至到四月期间咧，曾经咧就喺饭堂嗰度买过饭嘅，用呢一个方法咧去到识别啊边一啲嘅朋友啦系可以得到呢啲嘅饭餐噶。若果想成为各个中心的会员的话，大家需要向中心就递交申请书，有中心就会安排申请人就在缴交申请之后14日之内就面谈的，进一步了解背景，所以就不是乱按去到认证的，也都有中心就只是接受年满65岁以上的人士去到加入的。详情大家就可以去到各个的有型饭堂那里就去到查询的。咁如果你系佢哋嘅会员嘅话啦，咁亦都系有需要嘅人士，就可以去到呢个饭堂，用一个叫做善心价买饭，或者咧就喺派饭期间之内咧就免费索取呢一个嘅饭盒嘅。咁头先都提过啦，咁佢哋几个嘅饭堂分别咧就位于深水埗啦、石硖尾、葵涌以及观塘区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熟悉嘅咧，咁都可以咧就去翻相关嘅地址嗰度咧就可以免费索取啦。如果你今日先至知道嘅，亦都可以去即系上址啊吓，咁了解更多。咁有需要嘅唔紧要，有需要嘅咧就可以喺坊间上面都会揾到好多嘅朋友咧，其实愿意咧就去到为大家做一啲嘅支援噶。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前都有 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有时间玩啦，旋转木马都是快乐的事情啊！张敬轩隐形游乐场，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六点半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德州达拉斯市枪击案，并且下令联邦政府、军事设施和美国大使馆下半期到今个月十一号为案中的死者致哀。拜登又再次敦促国会通过管控枪械的法案，包括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对买枪的人士实施普遍的背景审查，加强枪支的安全存放，废除保护枪械制造商免于责任的豁免权。他说会在收到法案之后立即签署惩罚，又说大多家庭已经失去至亲，强调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不能够继续无动于衷。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三点几，一个枪手在当地一个商场开枪袭击，造成八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现场附近啱啱有一名警员，他到场将枪手击毙。美国德州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有汽车撞向巴士站的人群，造成七个人死亡，六人受伤，死伤者主要是委内瑞拉人，肇事司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八点半左右，现场附近有一个接收非法移民的中心，中心负责人表示，根据监控系统的录影片段，肇事车辆冲撞在巴士站等车的人群之后，再继续行驶大约六十米先至停低。警方就话正系调查事件系意外定系故意。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32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22架是在黑海上空被击落，防空系统都击落两枚导弹和五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说，在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穆特的西部和西北部再夺取两个地区，但是就没有透露详情。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之前曾经威胁会撤出巴克穆特，但是其后说已经获莫斯科保证提供足够的弹药，所以取消撤出计划。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说俄军正是从俄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城镇撤走居民，外界相信扎波罗热地区将会是乌克兰春季反攻的目标之一。江西多地近日暴雨成灾，省应急管理厅话，从上星期五到昨日下午四点，暴雨已经造成七个市、43个县共497000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4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100万亩，超过200间房屋倒冧或者损坏，直接经济损失是5亿2000万人民币。受降雨影响，丰城市清风堤星期六出现30米缺口，周边农田和部分村庄被淹没。抢险人员经过29个钟的努力之后，在昨日傍晚成功堵塞缺口，被疏散的220个居民在水退之后已经返回住所。由于清风堤位于京九线铁路桥下面，缺堤之后水流冲刷铁路路基，当局紧急加固桥墩，保障京九线铁路桥的安全。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嘅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泳儿，我最喜欢香港电台的节目呢就是旅游乐园啦。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可以得到去旅游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选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啦，咁啊，雷暴警告，但系都唔紧要，即刻叫咗 Vicky 出嚟先。早晨啊 ，Vicky， 我嚟咗啦， 又真系越嚟越中意你。 早晨，各位听众， 雷暴唔雷啊，雷暴警告去到咧就系暂时啊，见到朝头早嘅7:30。咁如果你系都系而家要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你自己该区啊，即系照同 Kit 啊，唔系同阿同阿 Vicky 咧倾偈嘅时间咧，先插一句咧，就系因为嗱喺我哋天文台嗰、那个。App 入面呢，咁其实都会大家都会见到而家雷暴警告啦。其实有一个呢 ,category, 有一个界别呢，咁就係写住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嘅。咁其实一按嘅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呢你个区嚟緊嗰个落雨同埋有冇雷暴嗰个嘅情况。咁我用地图显示俾你嘅。例如我而家身处广播到30号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呢我落雨嘅时候将会喺呢个7:54之后呢我哋广播道就会落雨啦咁样。所以暂时呢度都未有雨水嘅。咁但係你都要睇返即係你自己屋企听众呢都要望返。咁睇下你自己身处嘅位置会唔会有闪电啊雷暴啊落雨啊嗰啲咁自己諗一諗嗰个出门口嘅情况啦。 今日嘅天气我估都係带返把遮会比较好啲。 要啊。 因为始终即係唔稳定㗎嘛啲天气。 係啊。係啱啦。亲戚唔够多都有三叔同四叔嘅而家。 死啦。我唔明 白。唔使死朝头早唔使死。 弊啦。 係啦。係啦。有三叔遮嘛。四叔姐嘛，无敌烂 get 王。 嗱，虽然今日落雨，但系咧，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咧，最近咧有一则咧好搞笑嘅新闻， 系 其实唔算新闻嘅，系一篇文章啲报道嚟，有啲网民咧行山啊，即系小白成日都行山啦，行山你会食咩噶？ 睇下几长， 会唔会带嘢食啊？ 如果好长嗰啲咧，都会带嘢食嘅。即系如果我行，我谂我行6个钟头以内嗰啲，我都唔会带嘢食嘅。 系咪啊？ 系啊，净系水咯，净系水、 哦、就足够啦。但系你带埋仔仔行咧？ 如果带埋仔仔行咧，就要带食物咯。因为咧食物咧唔系因为佢肚饿， 系 氹佢。系啊，因为细路仔好奇怪噶，行下咧明明佢唔系好攰啦， 食只蕉啦咁样。 食个苹果啦，冇咁健康。 唔系食食嗰啲啫喱啦， 唔 系啲好细包一好细包啫喱仔嘅，唔知有冇见过？ 系净系货行山嘅？ 唔系唔系，即系货啲货细路仔食嘅。咁一包咧就好细包，大概手指公咁长到啦。跟住咧就有一个好细嘅嗰、那个叫咩？有个口就搣开佢，跟住就啜啜啜啜啜咁，好细包嗰啲嚟嘅。咁嗰啲咧就我嚟氹细路仔嘅。 哦，都有啲甜味啦，即系好似当糖果咁 样，系咪啊？行到咁上下啦，开始扭计啦。诶，俾你食啫你啦。 即系原来嘢食系嚟氹小朋友嘅。 因为咧，即系有阵时，譬如同啲嗰啲运动专家讲咧，同细路仔嘅运动咧，咁佢哋都会话，其实细路仔嘅运动量咧系肯定即系足够去到做好多嘢嘅。 嗯。 不过系大人会觉得，因为大人平时冇练开嘛，就会觉得啊、我都攰咯，细路仔一定攰。其实好多时咧。系个大人攰，但其实细路仔应该系未攰嘅。 现在多啲嘅应该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反而系要喺个心理上鼓励佢咁样咯。 嗯，咁最近咧我就睇到咧上网咧就见到咧有啲好搞笑，原来有啲人行山咧好特别嘅，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就系可能水果啦，或者啲饼干啊咁样，或者啲糖啊咁样啦。但系佢咧 post 咗张相上网就系佢食点心。 吓？ 饮杯热茶食点心、啊， 饮杯热茶食点心， 系啊，跟住咧有好多人就 系咪喺川龙嗰度啊？川龙嗰度咪有点心食咯？ 唔系、啊，佢真系喺个山腰嗰度、啊，然之后影咗幅相，嗯，叹翻杯茶先，食翻件点心先， 咁搞笑， 系啦，佢个点心咧真系有点心龙添嘅， 吓、 啊，佢喺点心龙咁样 嘅，哦，咦，佢系啊，我睇到相片咧喺个山头嘅山顶嘅其中一个位啦， 系啦， 然后佢真系有嗰啲我哋茶楼嗰啲。蒸笼喺度噶， 然之后铺一个地布啊，或者一块毛巾就铺上去，摆点心上去。热 噶嗰啲点心系？ 系啦，咁啲人就问啦，吓啲点心系咪热噶？跟住咧有啲人就话，吓带到上去唔会冻冰冰咩？啲点心咁样，可能啲人就会以为啊，系咪即系货打卡啊，影相靓啲啊，带个笼上去，然之后攞啲点心上去。 唔系，嗰啲点心其实系假嘅。 系吓， 假嘅即系 display 嚟嘅。 唔系，系真嘅。咁啲人就问啦，吓点解你可以做咩带柴上去烧啊？咁样啦，咁当然呢样嘢系唔可以啦，我会破坏环境噶嘛。咁到最后咧，佢都有话嘅，其实唔系，原来因为而家咧真系好先进噶啦，佢咧带咗个电锅炉，系啦，佢可以带嚿电上去咧，佢就可以无火咁样去蒸嗰、那个。 咦，咁几好喎、 啊！系啦，咁佢又觉得几开心、 啊。无火呢个系重点啊， 系， 因为香港郊野公园胡乱生火咧，犯法噶吓。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啲注意，记住。记得你唔好自己去搵啲树木啊、柴啊咁样去生火啦。 系啊，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都几得意。啲人就话吓，咁、啊、其实系咪真系开心噶咁样？咁原来点样可以令到上到山上面系可以蒸到啲烧麦虾饺咧？ 就是、用佢头先嗰个 系啦，唔系你带上去好容易会变坏噶嘛？网上面啲人就话咁样带啲点心上去变坏咩？ 咁、哦、嗰个就可以拎啲干冰。 系啦，佢就话雪硬咗嚿点心系重点，但系又嚟啦。咁雪硬咗行到上去，可能都只系融咗一半，咁可能要嘅时间咪再长啲咯，蒸嘅时候。 哦，咁咪蒸之前再摆出嚟暴晒咯， 系 咪噶？ 唔系，好可能会坏噶。蒸耐啲咯，蒸耐啲应该 OK 嘅。咁但我就觉得啊，几开心啊，同埋有好多网民都因为咁样咧，即系大家都好似又多咗好多话题， 啊、 即系又了解一下香港嘅点心啊， 系啊， 行山嘅路线啊，点样可以啊行山健康得嚟咧？点样打翻张靓卡咧？ 系啊，喺夏天行山嘅时候咧、嗯，我个水壶咧，其实我除咗有两个水袋之外，如果我嗰次行山我唔系计时嘅咁样，咁谂住去欣赏一下风景嘅话咧，其实夏天咧我个背脊就会孭住嚿冰啦， 嗯，我都会啊，雪定嚿冰上去啊嘛， 即系好似细路仔小学嗰啲咧， 系啊，摆个水樽入边，即系水樽入咗水，然之后摆落雪柜冰格， 系啦，咁啊雪定嚿冰，跟住就攞毛巾包住佢咁样噶嘛，咁有阵时会雪果汁啦，即系会雪一啲令自己开心嘅嘢，咁如果你嘅话冬天咧，我就会带个热水壶，然后热水壶咧入边就会装住啲热茶喺度嘅，咁你系啊，你上到山顶吹住寒风嘅时候咧，咁因为我又唔想好似佢咁样又蒸又煮。咁又煲啦，咁我就会即刻开个热水壶出嚟咧，一揿咧，咁佢就已经有啲好香嘅热茶喺度咧， 好开心， 系啊，就会好开心啊！咁大家行山嘅时候啊，不妨都可以试一试啊！ 我系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 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晨啊，咁啊时间咧都嚟到早上嘅时候6:44啦。收听紧嘅最咧就晨光第一线，晨光百科。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啊出边啊有机会而家雷暴警告啦，咁啊落雨啦。但系有阵时如果天气好热，我哋需要落雨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听过就是、人造雨，用人工嘅方式咧去到令到佢落雨得唔得咧？咁啊喺北京啊，其实都会用咧就是、人工嘅降雨方法嘅。人工降雨到底得唔得嘅咧？咁啊，其实梗系得啦。但如果得嘅话，效果又好唔好嘅咧？好啦，答案咧系得嘅。咁但系人工降雨嘅方式咧，唔可以话每一次都一定系成功嘅噃。嗱，如果能够靠人工落雨嘅形式嘅话咧，就能够防止雨水不足嘅问题。咁啊，好似咧就系较为靠住人力方法去到逼佢落雨啦。我哋简称就叫做人造雨。人造雨主要咧都系用碘化银呢一种嘅物质啊，咁啊将呢一种咧就散布喺云入边嘅，云入边咧有好多小水滴，于是乎咧佢咧就会将呢啲碘化银啦就当成核啦，咁啊然后咧就碘化银就聚集啦，于是乎咧就会落雨啦。但系以现在嘅技术啊，雨量咧只系能够增加少少嘅啫。中国咧亦都非常之盛行人造雨嘅研究噶，因为中国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地方咧，即系受到沙漠化嘅影响啦。能够用雨水去到控制嘅话咧，增加个湿度，各样嘢咧都系我哋必须要去研究噶。所以我哋都会利用咧人造雨去到咧就系创造出咧就不同类型嘅天气嘅。例如喺2008年啊，北京奥运嘅时间啦，京奥，中国咧就为咗防止啊开幕仪式嘅时候落雨啦，其实嗰阵时咧就已经咧系先谷咗一阵雨嘅，谷咗雨之后咧，咁然后咧就会令到个天气咧就会更加明朗啦。呢个咧就系佢哋当其时用咗一个方法嘅。其实就算今时今日咧，如果大家有多啲留意咧，就系北京嘅新闻消息，其实都会知道啊，佢哋可能喺天气干燥嘅时候，或者沙漠化严重，佢哋都会利用即系人造雨啊吓，咁希望咧就改变一下嗰个气候，或者啲重要日子嘅时候咧，都会先用人工嘅方法咧，去到逼一逼啲雨水，令到大气入边嘅成分咧有所改变，咁啊，从而咧就可以做到咧就系想要蓝天。啊，咁啊，大部分机会咧都会得到呢个蓝天嘅，咁但系咧就叫做虽然啦，人工嘅叫技术咧都已经渐趋成熟，但系都唔系话每一次咧就百分百成功嘅，咁但系在我睇啦，好多时候啲重要嘅日子咧都能够几好咧，可以好好地控制呢一个嘅天气嘅，咁啊相当之唔错噶啦吓。 双眼内呆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才扮真地轻，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越靠近试探越陶醉，再见了你只有。 一瞬间早点升温，很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早上的6:50，我哋首歌曲啊 ，One Step at a Time。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嘅。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今次咧就想同阿涛讲下咧，咁啊都见到有啲媒体咧就讲翻啦，喂，原来咧买手机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系、是。当我哋买手机，原来嗰个手机咧，我哋以为是真嘅，但原来买咗啲假嘅，点算好呢？即系会唔会话我哋买呢啲嘅时候，都有啲方法可以 check 一 check？ 即系除咗官方之外，其他地方系咪即系全部买嗰啲都系假嘅咧？又 咁，首先睇下咩叫真假先。嗱，咁我哋可能一般定义咧，真就系讲紧正货，即系香港本地买嘅，即系譬如你系响电器铺买嘅嗰啲电话，咁就系叫做香港嘅正货啦。咁而所谓嘅假，一般我哋就只系水货，咁就系响香港以外嘅地方买咗翻嚟之后咧，咁又再去卖俾用家嘅。咁呢啲水货咧，可能一般有啲人嚟讲就会以为系假货啦。 哦，因为其实讲开水货咧，水货好多时咧都有个问题就系、是，譬如保养咧，我喺香港买，我买水货，例如我买泰国水货，咁我估佢唔包保养噶喎。 咁又唔可以话唔包，只不过可能系佢喺泰国境内嘅时候咧，佢就会接受你呢个保养啦。咁换句话说，如果你去香港整坏咗，你翻泰国嗰度去保修咧，系绝对冇问题嘅。 哦。咁即係如果我去咗布吉玩嘅话，咁我就可以用到嗰个保养啦。 顺便啦，冇错啦，可以顺便去整机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你会唔会花呢啲时间嘅。 係啦，咁如果我特登为咗去保养个机跟住我飞去泰国，其实都得不偿失㗎喎。即係你话除非我喺泰国出 trip 啫，一个月可能飞几转咁就话啫。 係啊，咁所以变咗如果你愿意承担呢一啲嘅风险，即係譬如真係坏咗咁算啦，几千蚊咁可能就有佢啦。咁可能就有啲人就會選擇買水貨啦。 哦，咁但係水貨本身同行貨喺即係譬如手機或者電腦產品方面咧，會唔會差好遠？係咪水貨就一定會勁啲咧？ 咁一般啦，我哋會認為水貨咧，純粹係因為個價格比較低，你先至會去買水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論譬如係手機嘅話咧，其實可能係有機會喺製式上面咧。是会有不同的，即是讲紧可能你 4G 或者 5G 嗰个频谱嗰个制式呢，如果香港呢边呢，如果即是 cover 不到呢，其实有机会呢可能是会用不到。 咦，咁即是其实买水货呢都未必好熟㗎喎，未必系好着熟㗎。如果我买咗水货返嚟要諗保养，又或者系个频谱唔啱嘅，其实就冇乜特别用㗎喎。同埋我知外国例如讲返一啲手机品牌呢，佢哋而家出好多系嗰啲叫咩 eSIM 啊嘛，咁如果你买咗啲 eSIM 咁样，香港未用，其实都系冇用噶。 系啊，冇错噶。咁所以当你真系要买呢一类嘅水货嘅时候，就一定要喺网上面留意清楚嗰个规格啦。譬如你可以睇翻个频谱喺香港嘅时候，究竟外国嗰个水货系咪真系？包到呢一个频谱嘅范围入面嘅呢，咁如果包到，咁你买就肯定冇问题嘅。咁但係如果唔包嘅话呢，咁你就要有呢个风险，可能佢会降咗落去。譬如 5G 佢support 唔到喎，咁佢跌返落 4G support 到，咁你就一直都会用返 4G 咁样嚟到用。 哦，咁佢吸引力喺边呢？即係除咗价钱之外，其他吸引力会喺边？ 係咁喺我真係喺我认为入面主要都系价钱嘅。因为可以讲緊个差距系，即係譬如啊，內地機咁樣，你喺香港買同翻內地買，其實可能中間爭真係爭成 2-3千元都唔出奇嘅。如果你買旗艦級嘅手機， 係、哦、咁有冇啲外國？ 係啊，咁你咁 買香港嘅機啊，當係佢哋嘅水貨機咁樣咁樣買。 咁就要睇睇係啊，都會有咁，但係睇翻售價啦。因為一般咧，其實係外國嘅零售價應該係比香港平嘅，應該比香港平嘅。咁當然要視乎唔同嘅地區啦。咁所以變咗都係嗰句，你要買嗰個水貨嘅時候，咁你一定會留意咗一啲嘅資訊，你先至會決定買水貨嘅。否則的話咧，最好都係喺香港買就最好。 嗯，咁如果你话我喺香港买呢啲机嘅时候咧，仲有啲咩地方我要注意咧？即系除咗留意到佢嗰、那个频谱啊，佢嘅价钱啊，甚至乎佢嗰个喺本地用同埋外国用保养，仲有啲咩地方我买呢部机嘅时候要特别留意咧？ 咁就唔知道你会唔会发觉啦？一般咧，你如果买一啲嘅手机，即系甚至可能系旗舰级嘅手机啦，其实当你买嘅时候咧，个售货员应该会即场已经帮你拆机噶啦。咁因为咧，等你可以check 下你手机譬如系镜头嘅位置啊，或者系个屏幕啊，究竟有冇花啊，有冇崩啊呢啲咧？如果真系有咧，佢系会即场换一部嘅，咁所以当你去买嘅时候就要留意啦，最好就最好，即系最好就系拆咗出嚟望清楚嗰部手机究竟有冇事先，最好就开埋部机着下，睇下个反应有冇问题，咁样咧就为之最好啦。 我啊觉得如果买嘅话咧，佢其实个 sales 点都会整翻靓部机嘅，咁有事买嗰下都唔会有事嘅，可能都系用得个零两个月咁。咁啊，呢啲就避唔到噶啦，系嘛？ 系啊，如果真系出现呢啲嘅问题咧，咁就要靠个保养啦。咁一般嘅情况，万一啦吓，真系因为好多时候有机会系讲紧个荧幕，咁万一系荧幕入边真系有啲爆咗嗰啲叫做液晶，咁如果当去即系当去到保养嘅时候，佢见到哦，原来真系唔系人为，即系唔系跌烂嘅时候，而系佢自己出现问题咧，其实佢都会愿意同你去换嘅。咁所以呢啲位置都要留。 咁买呢啲叫水货机啦，或者翻新机，我哋留意呢啲嘢啦。但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通讯软件咧，我哋成日都话香港人比较上多用 WhatsApp 嘅。咁 WhatsApp 都有啲新嘅功能，但系呢啲新功能其实喺其他软件咧都已经开始咗好耐噶啦，系嘛？ 系啊，最近WhatsApp 都有个新嘅功能啊，就系能够将嗰个录音自动转成文字啊，系啊，就系、是譬如你讲咗段录音，有时候对方可能真系唔方便听，因为你都知啦，你要听录音，基本上你一系就要插耳机，一系咧就嗡去个听筒度。咁如果你翻工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就会知道，哦，你又喺度玩电话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可能，你想睇文字咧，你就可以透过呢个新嘅功能咧，就可以将佢录咗嘅音语音咧就翻译变翻做中文字，咁你睇得到。 咁如果你话有其他软件嘅，仲有啲咩软件其实已经有呢个功能啊？ 其实都真系几多噶，譬如系微信啦，微信已经一早就有可以将录音转做文字啦，甚至系有一啲嘅游戏啊，有一啲网上嘅游戏咧，因为都比较兴去同人哋对话嘅，咁佢亦都可以将呢一啲嘅对话咧转翻做中文字俾你睇到。 哦，准唔准噶？佢哋呢啲 都真系准、哦。咁但系当然啦 ，WhatsApp 呢个系广东话转中文字咧，咁咁呢个我系算系吓第一次睇嘅。如果真系准嘅话，咁因为微信咧主要都系讲普通话噶，同埋我之前见到嘅嗰个游戏咧都系。啲人都系讲国语为准嘅，咁所以变咗可能要睇下到时 WhatsApp 咧讲广东话嘅时候究竟准唔准啦。 咁其实本身你手机品牌咧，有啲系譬如三个手机品牌咧，佢自己本身都有个 Siri 系统，其实佢都已经可以讲广东话，就写广东话嘅中文字噶啦。佢都 OK 准嘅，只要你冇唔好咁多乡音。 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 WhatsApp 好多时候啲人咧就都系少用到呢一个功能，咁所以变咗咧，往往通常都系录一句文字，即系录一句说话，然后就 send 咗出去啦。咁佢哋如果冇用到你讲嘅 Siri 嘅即系个语音输入嘅话咧，咁变咗可能都要透过 WhatsApp 呢一个新嘅功能咧，将佢翻译翻做文字啦。 咁我使唔使 update 个 WhatsApp 先噶？而家 要啊，暂时应该仲未正式。启用噶，咁所以变咗咧，你系要试用嘅话咧，咁你都需要做一啲嘅注册咧，你先至可以试用到噶。咁啊，你可以试用嘅，不过而家呢一刻咧，暂时咧都系以英文为主嘅，咁所以变咗你真系想试嘅话咧，咁你可能你就要试下讲英文，咁你先至可以将佢咧变翻做英文嘅文字出嚟啦。 咁相信都好快脆咧，就会有广东话嘅版本噶啦吓。咁既然一间公司都可以出到咁多种唔同语言嘅语音系统啦，咁呢个都应该唔难嘅。咁等待佢有嘅时候咧，阿图就同我哋讲下啦吓。 好， 好，咁今日跟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图，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 时间早上嘅6:19啦，进入分号广播噶啦，咁神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神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7啊，7:08啊，啱啱啊，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先等直播室入边嘅白拳道小白啦，同埋 Vicky，Vicky 早晨， 早晨， 系啦，咁啊，同各位听众一齐先睇睇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拐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仲有今日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时间该区就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间该区附近会挂在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刚才我是粉岭新围啊，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人家会不会塞车的？你问他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神光交通天文台，拨拨早晨啊，姑姑， 唔 系早晨啊，姑， 早晨啊，咪后呢名出嚟讲，咪后姑姑， 早晨啊，姑，早晨早晨，咁啊，朝头早唔知嗰个雷暴警告会唔会影响到个交通情况咧？ 先提翻大家个坏车报告，咁位置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喺小沥源。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封闭。另外再提翻大家，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咁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系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咁如果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如果通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啦。 咁啊，我同你都整咗啦， 整咗啦， 系啦，咁我哋就唔系个一成几嘅人啦， 应该就再少啲噶啦，应该会 再 少 啲啦，系啦，咁啊到真系而家都启动咗啦，咁嗰边个咁交通当然系会快啲啦， 系啦， 唔使咁嗰啲收费亭都慢慢拆噶咯， 慢慢拆咯，不过记得即系如果话行慢线嘅车咧，新闻报咗啦，就记得出咗隧道之后咧，唔好入错巴士线。咁就可以啦。 咦，咁呢个要留意喎。 係啦係啦，睇返 慢线就唔好入错巴士线。 一出咗隧道喺收费亭嗰度呢会变咗三条行车线加一条巴士线嘅。 咁 如果係唔係巴士嘅就唔好行巴士线。小心啲留意返个路面个标记就可以。 咁嗰度有冇啲转车站嗰啲咁样㗎？ 转唔到车嘅， 转唔到噶啦，系嘛？哦，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 嗯、 啊，仲有冇啲咩特别提醒我哋咧？ 提醒就冇，不过有啲即系好嘢咧，就介绍下俾大家嘅。咁、 哦、 就话说咧，港铁咧，而家应该除咗东铁同埋轻铁之外咧，应该已经装晒嗰啲玻璃幕门噶啦。 嗯。 咁嚟紧咧，东铁线咧都系会陆续咧开始安装。 我记得好似大埔区啊，其中一个最早。嚟緊會裝嘅係 嘛？ 但另外仲有一個唔記得咗係邊個？ 咁首先其實喺今個月嘅二號已經開始咗工程㗎啦，位置就係喺馬場站。 哦，馬場站。 咁、月尾咧都會喺大埔去嘅。咁、亦都有記者話見到火炭站咧都有裝緊嗰啲鐵軌，又應該都係會裝嘅。咁、其實都幾好嘅，因為即係防止大家入到個路軌。 係、 你知我哋成日飛紙仔都係因為有人入咗東鐵線個路軌嗰啲。係啊，咁要停駛。咁樣就大家都唔方便，咁尤其是喺東鐵啦，因為佢個月台又唔知點解特別高過輕鐵嘅， 係， 咁就都 高過個鐵路， 係啦係啦，咁又而家又逼咧開始多人啊嘛，東鐵線，咁所以都幾好嘅，咁裝翻，咁嚟緊咧就會喺沿線十三個車站，總共係35個月台咧安裝玻璃幕門嘅，咁總共咧有近1600對嘅閘門啦，長度係。总长度是超过八千米 哇， 即八公里， 系 系啦， 都是装幕门， 冇错。咁预计呢个月月尾就大埔墟啦，喺2024年就会在落马洲、上水、沙田和大围站安装嘅。咁成个东铁线安装玻璃幕门的工程咧，预计会在2025年完成嘅。 咁即系而家系23年， 23年 年 中 两年 年半到啦。可能唔知二五年嘅年头定年尾啦。 哦，咁其实都好喎、啊，因为夏天都冇咁热添啊。装咗之后系咪啊？ 哦，唔系， 装半 闸，装半闸噶咋，系、啊， 即系东铁线嗰边系半闸， 系啊， 系 热嘅时候，我哋啲大埔居民都系热噶咋，装多几把风扇啊。 系啊，都系安全为主嘅， 咁啊系安全啲嘅。 不过有阵时如果你话一啲站咧，东铁线沿线站，佢的而且确咧冇，唔系话个站都有冷气咁、但系佢装多几把风扇或者有阵时啲自然风咧，我又觉得又唔系太差嘅、 最紧要有得通风咯。 系啦、 啊，即 系你唔好焗住， 有时即系啲死气焗住咧。 系啊，系啊，系啊。 以前红磡站未改装嗰时咪。 哦真系焗住，好似停车场咁样。 系啊， 咁而家差好远。而家一开个闸门嘅时候，啲冷气都搞掂啦。 以前就唔想企喺个月台等嘅。 以前唔想啊，以前真系 最后分钟先 系啊，因为佢得显示嗰个时间俾你睇啊。 不过停到听到嘟嘟声啊，停低李志晶啊吓。 哇，系你年代噶。 而家唔系嘅咩？ 而家好似冇人讲嘅咯。 以前啊，呢、這个咧就以前就成日鼓励大家就靠右企握扶手啦。而家、就企定定， 系、 啦，咁都唔系话主张大家喺个扶手电梯嗰度行啊，其实系唔主张大家扶手电梯行。 其实真系危险嘅、你差错脚咁样就。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不过都即系市民啦、大家好似有个叫即系。習慣就是大家一上扶手電梯的時候會企定定在右邊，咁係啦，咁又唔係一件差的事嚟嘅，咁總之企定定啦嚇。 意識咯，大家有共同的意識就好緊要嘅， 好緊要㗎嚇。係咁啊，傾住咁多先。今日唔該曬阿姑，唔該曬。天氣方面啊，雷暴警告啊，唔知有冇嘣嘣聲咧？早晨啊，歐。 喂，早晨啊，早晨兩位拍檔，我即刻匿翻埋啲有瓦遮頭嘅地方。 哦，係。 落雨係咪啊？ 唔好揼親啊！ 落雨啊！系啊，真系落雨喎、哦！头先咧，一出门口嘅时候咧，讲紧20分钟前咧，根本啊一滴雨都冇嘅。咁、但系咧，突然间落起倾盆嘅大雨，咁再配合埋头先小白讲啦，话呢个雷暴警告啦，睇嚟今日咧，大家翻工翻学之前啊，呢一段时间咧个天气状况咧都唔太稳定啦。咁啊，带遮咧系必须噶啦。咁啊，如果你话喂有啲雨具啊，我都见到有啲。叫做學童啊，學童通常有一樣配備啊，唔係擔遮，係有雨褸喎，都出現咗喎，咁啊費事叫做揼親啦，咁都啱嘅，咁你話朝頭早咁樣即係整到自己濕立立都麻麻地啊，不過咧今年咧又未見到啲女士們咧著嗰啲雨靴喎，即係嗱依家都差唔多，有陣時雨季咧嗰陣時好興，即係連續落幾日雨咧，女同事咧咪會整翻只嗰啲。靓靓或者有啲牌子嗰啲， 其实都几焗噶，着雨靴系咪？系咯，都焗噶。 系啊，都辛苦噶。 系咯，其实我宁愿着拖鞋。 因为可以抹翻啊嘛。 系啦，我就唔知系因为轻啊，系因为牌子啊，定或者系点啦？ 衬衫咯。 我估我小学 2012年吸著過雨靴之後咧，即係一世人都未著過，小白都應該係啦，係嘛？ 係啊，我冇雨靴，我係真係著拖鞋嗰啲 friend 嚟嘅咋。你落雨我就情願抹翻乾佢，即係攞水肥一肥佢，跟住抹翻乾佢算。 不過而家有好多鞋咧都防水，都好嘅。即係佢又未去到咁長嘅半桶咁樣咯， 係， 但其實半桶都好易入水咧，撇水咧，好 容 易都入到水。 係啊， 咁啊，嗱，天氣狀況唔係好好，咁我就翻翻入嚟直播室先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兩位拍檔講啦，好嘛？ 好，唔該曬，歐，唔該曬。 好啊，咁同大家睇下而家嘅天氣先。今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稍後雨勢咧逐漸減弱，最高嘅氣温係大概26度，吹和緩偏北風，稍後東風咧就會逐漸增強。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嘅。而家嘅氣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现正生效，至到今日的8:30啊。 系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咁啊咦又好咗啲空气，咁啊1-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天文台都讲咗噶啦，系会即系落雨噶啦。咁啊一早都讲咗噶啦。咁啊星期二即系听日开始咧，其实个雨势咧亦都会慢慢减弱嘅。咁啊雨势减弱当然之好啦。如果你话去到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其实呢三日咧都系有阳光天噶。咁但系 有阳光又有啲云。 系啦，又有啲云啊吓，咁啊都系会影响住我哋嘅。咁但系你话星期六日嘅话咧，其实都系又有翻啲雨水啊。 母亲节、星期日。 系啊，妈妈日啊，咁啊落雨唔紧要嘅，咁啊更加喺呢个时候咧就帮妈妈担遮。 系、好帮妈妈抹下雨水。 系啦，翘住妈妈只手。 又或者送翻对雨靴俾妈。 咦系、 啊？系咪啊？ 问阿妈中意拖鞋定中意雨靴？ 但最紧要买啱尺寸。 系啦， 系啊， 买错尺寸咧就要打屁股。如果而家唔知嘅话，又唔想直接问阿妈嘅话咧，你睇下阿妈对鞋，睇下佢嗰对鞋佢嘅 size 系几多，跟住咧就帮佢买啊吓。咁大家留意住啊，母亲节嚟啊，都要尽量表示你自己嘅少少心意先至得噶。呢个时间啦，嚟到早上嘅7:18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精卫！ 早晨啊， 知道你密锣紧鼓咧，准备紧你好多好多嘅神功戏有份参演啊，都同我哋咧讲翻多少少，定嗰个准备功夫有几吃力，好唔好啊？ 其实应该咁样讲嘅，系可能对我嚟讲吃力啲啫，讲笑，因为咧系即系始终都系我自己第一次去演神功戏啦。咁演呢个神功戏咧，我亦都咧接咗一个叫做二小嘅岗位吓。咁二小呢就係、我哋之前咪成日都讲六柱嘅係咪 係。 六柱呢即係一套戏入面呢六柱担纲㗎嘛。六柱担纲就讲緊係文武生、正印花旦、小生、二帮花旦之后即係丑生、素生咁样啦係咪咁呢六大呢就係会武生啦咁我哋呢就嚟到去帮手担起一台戏，咁之后咧再落，我哋都仲有继续排队噶嘛，系咪？即系譬如三帮花旦、四帮花旦啊，咁我哋就叫二小二母啊，即系呢啲咁样咧就系再落嘅，咁再落咧就系夏兰演员咁样噶嘛。咁样咧，今次咧，咁我行外嘅朋友仔就同我讲话，星伟你要唔要嚟接呢个班？咁我就好啦，接啦。咁我初头咧就谂住。做最轻骑我都谂住咧做，不如试下夏兰先，因为咧我未做过神功戏嘛，咁我就不如我试下夏兰先啦，即系做最轻骑啊，咁啊，即系点解最轻骑咧？因为其实咧就系我哋到时睇住提纲咁啊大概知道发生咩事咧，咁按规矩办事咧就基本上 OK 噶啦，咁啊又冇乜对白啦，又冇乜成，冇乜压力，咁啊嚟到感受下呢个做神功戏嘅过程，咁但系咧。结果呢就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同我讲话佢话啊精卫呀不如呢你即係可唔可以做二小啊咁样。咁我諗下二小啊根据我头先讲嘅梯队啦系咪即係都唔系六柱啦。咁唔系六柱我諗緊以我嘅功底呢即係问下自己啦系咪够唔够胆接呢咁我都觉得应该都可以嘅。咁所以呢我就答咗佢我话啊好啦咁二小啦都轻轻平平嘅咁样。咁但係呢问题出现咗啦。 係点呢 问题就係因为我头先諗緊嘅所有呢啲岗位我哋讨论緊嗰个点都係喺夜戏嗰度发生。所谓夜戏嗰度发生即係正常大家平时去睇戏咪就係可能7:30啦咁样㗎嘛係咪咁但係呢神功戏呢有个特性嘅。 神功氣有個特性呢，就是有入氣。咁呢個入氣呢，即係講緊譬如可能我哋而家做五月呢個八號到十三號咁樣，全部呢都係會有入氣㗎喎。咁、而呢啲入氣呢，有啲時候呢就係會由返台柱演出啦，即係譬如第一日啊或者聖誕嗰日就會台柱繼續依然都係佢哋嘅入氣有份啦。但係喺神功氣嘅世界入面呢，入戏呢是交给第二梯队的演员去担纲的。所谓交给第二梯队的演员担纲的意思，没错啦，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成全入面呢，一个都是一个挺好的实战场地，就是因为入戏呢就不是那么多观众啦，或者是即是大家相对比我们实习多一点啦。咁就係第二梯队升上去，个意思係咩呢，即係话夜晚做小生做二帮花旦嘅，喺日戏佢就要做文武生同埋正人花旦。 哦， 咁而我做二小呢，我喺日戏呢我就接咗小生呢个位置啦。 哇，即係突然之间变主角喇喎。 主角之一啦，六柱之一啦咁样。咁我就哎呀死啦，我唔记得咗呢件事添咁样。咁当然因为我都有做过小生嘅，咁只係我未涉接神功戏嘅小生啫。嗱，神功戏嘅小生点解讲到好似咁特别咁样呢，咁样。咁因为呢其实喺粤剧嘅世界嚟到讲，好多时我哋都只系讲戏嘅啫。讲戏系咩意思呢，就即系等同我哋西方表演艺术嘅围读。围读坐埋一次，大家讲下评曲到底我哋即系边啲有冇嘢要删走，冇嘢删走呢就照去，即系咁样啦。好啦，咁问题又嚟了啦。咁就系讲完戏之后呢就台上见㗎喇喎。台上见，咁就即係点算呢，咁你冇排戏，咁啲戏我又识唔识呢，其实呢我今次接嘅三套戏胡不归、征袍还金粉、双仙拜月亭，我一系就淨係做个主角正文武生嘅折子戏，一系就我完全未做过，或者一系呢我就做其他岗位，我就未做过小生呢个岗位，三套我都未做过小生呢套岗位。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呢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挑战。九日戏入面呢我哋夜晚都仲要演出㗎嘛。所以其实呢我一定要而家之前呢系提早好多就已经要做晒功课。咁同埋呢好彩我哋呢即系粤剧新秀嗰度呢有好多时候呢啲戏都有演出过嘅，所以呢我哋就可以去睇返片段，或者睇下人哋到底点做啊，即系搵啲资料啊咁样。咁而自己呢就要睇熟个剧本同埋做好功课，背晒所有剧本咁样啦。 哇，真係好刺激啊， 真係好刺激。仲有呢就系咁到底咦我望住个剧本我点样做到出嚟呢，其实呢个呢你亦都话系我粤剧演员嘅一个功力嚟嘅。我点样我可以凭住睇个剧本，我大概已经知道我嘅走位应该系点样呢，我应该系点样出场呢，嗱呢啲就系要靠个演员对于嗰个锣鼓嘅熟悉啦，对于嗰啲大细位嘅企位嘅規矩啦，咁大概去認知到底我嗰陣時我行咗出個台之後我應該企邊。哇，呢啲呢就係我哋粵劇呢點解有好多時候我哋稱之為有好多程式呀，係咪有啲時候呢有啲程式呢就係講明就係呢一個程式個出場就一定係咁樣出㗎啦，爭在你而家攞唔攞把子啦，定係你著咩衫啦咁嘅意思。個锣鼓就一定係咁行㗎啦。咁企位應該大概邊度要亮相，邊度要出嚟唱嘢，就類似係咁。咁但係呢我哋有一集醫生嘅時候呢就講過話大位細位嘛，係咪醫邊即係台左啦，我哋就稱之為醫邊大位。咁譬如好似我哋當我做小生啦，咁我同文武生一起在个台面上面，如果我们有个对戏的交流上面，那一定呢就文武生都是归大位的。那我呢就归细位啦。但是有另一个状况，就是假如我在角色身份上，如果我个角色是大过他的，即是譬如可能官阶大过他啦，譬如这样计，那有可能我个位都是大位的。哦、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就要看埋这一样东西啦。咁呢啲呢都係好玩嘅，即係好刺激嘅。咁就係、即係粵劇呢神功戲入面呢就係、有呢一個好特別嘅文化呢，就係、成全啦。即係譬如可能啲老官啦資深啲呢，佢哋就係擔夜戲嘅即係重要演出啦。咁但係呢變上日戲嘅時候呢就俾我哋呢啲第二梯隊去實習去試去記 即系你日日都唔同气嘅，因为咁啊，日日神功气系日日都唔同气嘅，呢、這个系非常海量嘅记忆体，要系摆喺我哋自己个脑度嘅，即系要记晒所有嘅剧本咁样嘅，咁所以当然啲前辈能够达到呢个功力嘅时候，你都不得不佩服佢嘅，个老官都系咁样挨过嚟啦，我哋称之为 哇，真 系 好大挑 战。咁所以咧。是啊，所以对于我们现在自己做第二梯队了，是时候要预备去接更加多戏的时候呢，那就要学懂这些东西 咯。好，加油加油，精明，唔该晒。 Thank you。 先哦，早上嘅七点二十九分啦，24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啦。呢套嘅作品嚟自 Cloud 云浩影，自发性神经反应。听听新闻啦，转头7:30翻嚟嘅仲有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德州达拉斯市枪击案，并且下令联邦政府、军事设施同埋美国大使馆下半期到今个月11日为案中嘅死者致哀。拜登又再次敦促国会通过管控枪械嘅法案，包括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同埋大容量弹夹，对买枪嘅人士实施普遍嘅 背景审查，加强枪支的安全存放，以及废除保护枪械制造商免于责任的豁免权。他说在收到法案之后立即签署惩罚，又说太多家庭已经失去至亲，强调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不能够继续无动于衷。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3:00，一个枪手在当地一个商场开枪袭击，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美国德州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有汽车撞向巴士站的人群，造成7人死亡，6人受伤。死伤者主要是委内瑞拉人，肇事司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朝早8:30左右，现场附近有一个接收非法移民的中心。中心负责人说，根据监控系统的录影片段，肇事车辆冲撞在巴士站等车的人群之后，再继续行驶大约60米才停低。警方就说正是调查事件是意外定是故意。印度军方表示，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种族暴力事件，造成至少54人死亡，23000人逃离家园。曼尼普尔邦一个部落团体上星期游行抗议，并且引发冲突，期间有暴徒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军方已经调派数以千计的军人前往当地维持秩序，并且下令军人在遇到极端情况之后是可以开枪。另外，当局亦都实施宵禁和中断互联网。不过，个别地区的局势回复平静，宵禁已经解除。体育方面，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纽卡素2-0击败对手，作客全取3分，保持争标的机会。另一场，韦斯咸主场1-0击败曼联，前四争夺进一步紧凑，亦都令到韦斯咸进一步脱离互级区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隧道入口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另外，粉锦公路近住莲塘尾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青沙管制区是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是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申请易通行的驾驶者，在通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挤塞车龙去到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孟公屋。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外交二十问。 又嚟到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嘅问题系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喺大湾区入面存在咗几多个关税区呢 ？A 三个 ，B 两个，定系 C 一个呢？ 明明系一个区嚟，咁系咪应该理所当然地属于一个关税区呢？ 咁又唔一定喎，香港、澳门同大湾区入面属于广东省嘅珠三角九市嘅税制唔同，三个地方嘅居民交税嘅方式本来就有分别。咁就算大家同样喺大湾区做嘢，可能交税方式都会有啲唔同噶。 系，你咁讲，我又有啲印象。之前好似有新闻讲过，到今年年底为止，香港人在大湾区珠三角九市道做嘢或者投资开公司的是有税务优惠。若果他是属于高端或者紧缺的人才，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财政补贴的。 还有啊，广州南沙区更加实施了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的政策，来到优惠港澳居民。不过详情我就不记得那么多了，够答题攞分就 OK 啦。答案是A 三个， 答中咗啦。其实你哋头先提到嘅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系讲紧喺2026年底之前，香港同澳门居民喺南沙区工作所得嘅收入，系可以用翻香港同澳门嘅征税方法作为计算基准，免去部分超出咗嘅所需征收税额。大家要记住啦。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轩信 Sir， 是一位注册的音乐和体育老师。自细我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一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和 SBN 有关的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40五月八号嘅早上啊，小白一齐睇下体育方面啊，有啲咩新嘅情报啦，好嘛？ 体育方面咧，今个星期都要先同各位听众就讲讲啦，我哋嘅港超联啊，咁啊，当然系戏剧性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即系见到个港超冠军啊，杰志咧，其实真系。都是厉害的，咁亦都见得到佢哋嘅神射手喎、神射手其实都可以先讲一讲，即係未讲对波先讲神射手。咁边个呢恩丹奴域㗎。咁其实。 丹恩奴域。 丹恩奴域㗎。咁虽然呢佢就多场缺阵啦，咁但仍然呢就照攞呢个神射手。其实佢自己都话到呢喺嚟緊嘅時間呢都唔會就咁就完結嘅，即係唔會就咁就掛靴又好，或者定係點樣都好，佢都想繼續呢係踢落去。咁佢本身呢，因為我叫佢真人，佢本身已經嗰個骨架各樣嘢呢，如果你喺港超踢嘅話，佢基本上係獨領風騷， 係黑山伊巴謙莫。 咁你有邊個可以咁樣擋住佢？佢跑過嚟嗰下，你正常都會驚添啦。佢跑過嚟一嘢就撞開咗你。 不過睇下佢續唔續約啊。琴日咧領隊伍健啊就講話，喂，今日唔講單恩，講冠軍係啦。咁啊，因為都攞冠軍啦，咁啊講超聯嘅冠軍。琴日我咧就去另一邊，去青衣運動場睇呢個樂天女孩啊嚇。咁啊，俊峰咧亦都邀請到台灣啊職棒嘅呢個樂天女孩嚟打氣啦， 濕曬身。哦， 边个啊？ 台湾女孩？ 唔系啊，佢哋冇啊，我哋湿晒身啊，因为落雨落得多啊嘛，系咪先？佢系担遮嘅，同埋停雨先出嚟表演啦。因为途中咧都有雷暴警告啊，同埋红色暴雨警告咧，咁人哋过嚟工作啫，系咪先？冇话冇话雷暴都要出嚟，好危险噶嘛。咁所以咧，个过程之中都系安全顺利地进行嘅，咁啊吸引到接近2000名嘅 fans 喺门口守候啦。咁啊，真係開心喎！即係有陣時你睇下呢啲應援啊，即係棒球文化點樣同足球有融合啊！咁啊，睇我旁邊就係阿霍繼山先生咧，足總副主席咧，佢都話啊，可能喺個足球產業鏈嗰度咧，可以慢慢再推廣得好啲啦。點樣可以將足球項目咧產業化，同埋咧帶多啲娛樂俾大家？好似你譬如入到去 NBA 嘅 stadium 嗰度睇啊，一啲比賽咧，其實佢好好噶，即係除咗打波之外咧，咁中間咧叫做休息嘅時間咧，會有啲 cam 啦，剔住你啦，你又會同隔離嗰個中意嘅人又錫錫啊，啲細路仔又跳舞啊、dance cam 啊，跟住咧又會有啲人抌啲 T 恤上去台嗰度，即係看台嗰度，咁你又可以攞下啲 T 恤啊，跟住有總之有好多嘢可以發生，啲贊助商又可以喺中間嗰度洗架車出嚟啦，跟住啊，如果你做咗啲乜嘢嘅 task， 你做得到，譬如喺半場你成功射波入去個球籃嗰度，架車就係你噶啦。咁樣，咁呢啲你可以炒興個場啊嘛，令到個氣氛咧半場嘅時候都好熱烈。 冇份攞嗰架車，其實都會投入嘅。 係啊， 因為嗰個係一件事嚟噶嘛。咁如果你話譬如我自己我都中意棒球咧，咁你通常分幾次都有休息嘅時間，譬如第三局、第六局啊咁樣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好多表演嘅。嗰啲表演除咗係有啦啦隊之外咧，佢哋都好中意佢哋嗰啲吉祥物咧。佢哋啲吉祥物真係好犀利，可以打關鬥嘅，係空翻嗰只關鬥嘅。咁你好難，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你真係會拍手，因為你明白到入邊嗰位仁兄咧，其實佢真係個料子相當之強，先可以做到呢啲咁高難度嘅動作。咁同埋同一時間，佢哋亦都有好多咧，譬如有啲飛船，真係飛船咧喺個場館入邊咧會飛啊，可能係贊助商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得意嘅消息啊，會透過嗰個飛船嘅屏幕咧又展示俾大家睇嘅。咁呢啲喺視覺上咧，其實有嘢飛啊飛啊。你都會覺得係好靚嘅一件事嚟， 冇錯冇錯。點樣可以多啲娛樂啦，或者令到入場嘅球迷開心都係重要嘅。咁啊，睇翻成個今季，因為琴日殺科啊嘛，睇翻成個積分榜啦，咁啊都。逐啲讀出嚟俾大家聽，咁傑志就46分咧排第一嘅，咁李文琴日輸咗44分，跟住再落去咧就係標準流浪啦、冠中南區啦、東方港會啦，同埋和富大埔、進鋒深水埗，跟住先到香港 U23 啦，睇下來季嘅港超聯咧會唔會有新嘅球隊可以成為啦第11隊或者第12隊球隊啦，有冇球隊又需要降班啦？嗱呢個咧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你講到升降班咧，琴日就即係英超都係大戰連場啦呢幾日，咁啊曼城。當然再鞏固多啲佢個榜首嘅席位啦。 其實如果計佢踢小場，而佢係都係35場贏波嘅話咧，其實佢爭4分嘅咯喎。 係啊， 即係佢同阿仙奴爭4分。 阿仙奴琴日都即係翻3分嘅，不過始終真係曼城係踢少一場，同埋曼城咧報章就形容啦險勝啦呢個列斯聯啦。咁其實我覺得阿大 Sam 都交足功課啊喺列斯方面，因為曼城始終係一隊好強嘅球隊啦。我幾估唔到琴日咧阿仙奴可以兩球攞走咗呢個紐卡素，有少少始料不及嘅，老實講一句，因為 我覺得你覺得紐卡素今季 好勁 啊！我都講過好多次啦。今年紐卡素其實係即係唔好淨係講係黑馬，人哋咧有錢有實力。今時今日咧喺英超最有錢嘅球隊咧就係紐卡素啦。 嗯， 咁咧人哋買啲人啊勁抽啲啦，人哋嘅深凳板凳深度又再強啲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即係喺往後幾輪嘅英超賽事嗰度咧，再睇到啲激烈嘅戰事啦。 係咁啊，睇睇下呢個英超嘅時候，又望一望翻一啲嘅港鐵嘅消息嚇。咁啊，特別交通消息嚟嘅。由於東鐵線大圍站二號月台有信號設備故障，咁啊現時東鐵線往金鐘方向整體嘅行車時間咧，咁啊預計要額外5至8分鐘啊。咁啊講多次啦，由於東鐵線大圍站二號月台有信號設備故障，咁啊現時東鐵線往金鐘方向整體嘅行車時間咧。咁啊，預計需要額外5至8分鐘嘅。咁啊，出準備出門口嘅大家咧，都要預翻鬆少少時間啦嚇。咁如果你喺車廂入邊嘅話咧，咁咪俾少少耐性啦。 嗯，小白講下張家朗攞咗銀牌啊，有希望咧重返世一，係咪？ 係，而家就希望啦，先係世界第二先嘅。呢啲上嘅話咧，就慢慢上啦。咁啊，先去到上到第二位，再重拾翻咧世界第一嗰個嘅排名咧，要揾翻嗰個比賽嘅節奏。因為其實唔係話每一場劍擊咧都係咁容易打，其實都好难打，因为其实即去到呢啲嘅身位咧，大家好多时咧，真系一剑起两剑止，就系个差好少嘅，去到分出佢哋嗰个胜负、 一分两分就已经决定咗啊！成场比赛究竟谁胜谁负咧？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呢一场嘅比赛，譬如世界赛，譬如而家墨西哥站咁样啦，咁啊张家朗咧就输咗俾埃及嘅剑手啊，咁啊变咗喺今年度咧。其实你去到第一同第二咧，其实嗰个分数咧，大家咬得都好紧嘅，系啦。咁如果你话可能你就系争嗰一两分就可以上到去世界第一嘅，咁你世界第一嗰个位啊，个名啊，梗系又响好多啦。 世一系嘛？ 世一啊，咁啊，当然响好多啦。咁啊，但系都希望佢可以快啲咧，就重拾翻嗰个，即系有更加好嘅状态。咁啊，令到即系越战越强呢样嘢就好紧要。因为睇翻咧，其实几位三名嘅香港嘅选手啦，其实都有64强就出局嘅。咁啊，蔡俊贤其实喺8强亦都止步。咁啊。變咗咧，一定係噶啦。咁啊，張家朗亦都攞咗呢一個嘅奧運金牌咧，咁肯定會係即係大家將個焦點咧更加放喺佢身上邊嘅。咁如果你話去到巴黎奧運，咁亦都係劍擊亦都係我哋重鎚嘅即係港將嘅其中一個項目啦、因為劍擊無論係重劍定還是花劍咧、其實整體嘅實力嚟講咧，都係同國際嘅咧，真係話睇齊嘅。 係啊， 香港呢方面做得好。 睇嚟緊有冇機會再攞啲金牌啦、銀牌啦、銅牌都好啦。好啦，轉個角度咧，睇埋 NBA 方面啦。NBA 季后赛咧，呢个西岸嘅次轮第三回合咧，上场咧就输咗27分大败嘅湖人咧，班斯回朝啊，吓翻翻去主场啦。加上咧金将咧呢个 AD 啊，安东尼戴维斯咧就回复水平啦，即刻以咧127-97咧大炒勇士队，哇赢成30分啊，都唔讲得少吓。总场数咧领先2-1啦，咁啊 Steph Curry 咧咁场啊哑火，攻得入23分啫，啲三分啊投射命中啊争少少啦。最紧要系咩咧？其实今场咧。詹姆士咧都打得几好噶，即系其后攻咗21分啦，咁再协助埋咧球队嘅球星啦 ，AD 啦，咁啊有一个好嘅节奏啦，就攀回10啊，2-1领先总局数嘅，咁啊今年 NBA 都常常演到啦，就系、是、风起云涌啦，有几队焦点嘅球队都值得睇啊，呢边咧就Warriors 啦对 Lakers 啦，咁另一边咧其实金块嗰个 matchup 咧都系相当好睇嘅，咁究竟咧谁胜谁负六死谁守咧，咁大家就要跟进住啦。不过今日朝头早咧就唔使商图进行啦，唔使一路听住陈光大师一路睇住 NBA， 有阵时咧都攰嘅，即系一路做紧节目咧，即系嗰边手咧就进行紧呢个 NBA 嘅一啲重要嘅赛事啦，咁你变咗哇，即系呢边又想睇下啲赛果啊咁样，同埋啲打工仔咧朝头早咧其实有一半时间咧都系咁以即系篮球迷咧。都少少地想睇少少 NBA 嘅，唔想睇精华嘅， 咁系难得嘅。 咁啊，要等礼拜六日啦，唔使翻工先可以睇下啦。咁啊，嗱，体育嘅情报就嚟住咁多啦。咁啊，礼拜五再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新嘅情报啦。 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也 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奏。记住无惊怕，见秋天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生，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奏，记住无惊怕。见秋天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生，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在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睡。头发白好吗 ？AP 潘宇谦嘅《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啊，嗱，今日真系天黑黑啊，好似头先歌词咁样讲啊吓。Vicky 同我哋睇睇个天气好嘛？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会减弱，最高嘅气温系25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咧东风咧就会逐渐增强，未来啊一两日大致会多云，风势亦都会比较强大噶。咁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8:30。 咁呢个要注意翻啦，礼拜六日咧，我估计啊，拍档们咧都系聚焦咧喺红馆嗰度啦，因为我哋咧十大中文金曲咁啊，礼拜六就工作啦，礼拜日好好休息啦。如果唔系今日都唔能够准时翻工嘅，仲要就喺繁忙嘅工作啊，入边咧就唔好俾自己病啦。咁我哋都成功做到，鼓励下自己先，系啦。好 ，Vicky 嗱，上台叫做做司仪嘅你啦，今次学到啲乜嘢啊？系啊， 今次学到好多嘢。 红馆初体验系嘛？ 系啊， 系分享少少啊。 系嘅，其实分享少少，由当初咧就系收到通知话可以做司仪嘅时候咧，其实当初未真系确实知司仪嘅，我开头以为自己要做嗰啲礼仪小姐，因为唔系话真系咁确实话揾我做司仪嘅，就话你嗰日得唔得闲啊？问我，即系五月六号得唔得闲啊？早几日又得唔得闲？可唔可以留俾我哋？可能想揾你帮手咁样，咁我就咁梗系咁难得有机会喺红馆帮手，咁梗系 say yes 啦。所以嗰时其实冇谂咁多嘅，跟住到最后真系知咗嘅时候，咁当然好开心啦，喜出望外嘅。咁跟住到真系去到彩排嘅时候咧，哇！发觉大师兄大师姐真系好犀利。我哋因为其实收稿嘅时间唔系话好长嘅，冇咁多时间俾你背稿，但系咧一日之内 大聲大師姐就已經背咗啲頭 test， 所有好難背嘅所有嘅名啊，都記得曬。 你講大聲大師姐係李志剛同埋 李志剛同天兒 啊，同埋天兒啊，好厲害啊！ 你講啲名咧，咁我嗱即係老實講，我哋同輩啊。 OK， 我哋我突然間喺度聽 咧， 黃天兒係大師姐啦， 師姐啊，大師姐啊。 Okay， anyway， 我哋下次見到天兒嗌嘅大師姐 先。師姐，我係師傅添啦，直情黃師傅啊，正要係啊。系啊， 同埋见到佢哋喺后台都好努力。 哇！如果跟辈分啊， 嗯， 李志刚系师公嚟噶， 系、okay， 啊，大师公系。 anyway， 咁我哋搞下剧啫，好啦，你继续讲下啦。嗯， 系啊，咁见到佢哋好努力咁样去背稿啦，咁、嗯、自己都当然自己有份嗰啲部分咧，都唔敢即系怠慢啦，自己都好努力去做功课啦。咁、嗯、我觉得呢一个系做司仪嘅一啲嘅本分嚟嘅， 系 啦，需要嘅，因为始终机会好难得嘅，真系。 冇错。 我觉得第二个最考我考起我就系着高踭鞋 哦，一定要啦！ 你平时都有着高踭鞋噶， 我有着高踭鞋，但系平时嗰啲真系冇咁高。你知唔知道我今次嗰对高踭鞋高、啊？ 我知啊，我有见过，但我冇度过，因为佢都好笑。其实 Vicky 咧喺个元素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同阿 Vicky 见，佢话佢即刻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借只手俾我扶一扶住？ 已经行唔到啦，系咪？举步维艰系咪？嗯，咁啊都系学习嘅过程啦。咁啊，逐啲逐啲学啦。 系啊， 每样嘢做得多咗咧，就会習慣噶啦，咁样。不过咧，都叫天公做美啦，因为礼拜六咧就无风无雨啦。啊，礼拜日啊反而棘啊。头先譬如你话，喂，见到啲落天女孩咧都落雨咧，令到嘅气氛有机会都减一减半啊。譬如琴日咧呢、這个开心香港系列咧，又去到呢个沙田区嗰度啦，咁、有一个市集啦。咁啊，红雨咧就有少少都被逼收档两三个钟头咁样。咁啲网民咧就搞笑啦，因为入边有个炒米粉卖噶嘛。咁咧落雨揼到变咗汤米 哦， 变咗汤米啊，唔系呢个纯粹搞笑，咁都唔想啊，天气系咁，咁啊啲档贩都有啲彷徨，同埋咧市民咧都会觉得哇，点解突然间落咁大雨？ 大家都估唔到， 系不过天文台其实琴日有讲定嘅，朝头早咧大概10:00-11:00嘅时候咧，都开始讲俾大家听，其实今日咧个天气有机会咧比较叫做奇怪啲，或者极端啲咁样。哇！琴日真系超极端咯、 啊，系啊系啊，我都因为咁啱喺出边啦，我试紧车，咁跟住咧突然之间真系揸一个圈咋，点解、突然之间个天黑晒，跟住即刻咧落雨，好大风，轰轰声，即刻上网睇黄色暴雨啦， 系啊系啊， 好、突然。 寻日最犀利嘅时候都去到红色添，所以即系天气嘅变化好犀利，同埋而家天文台都好好啊。佢、通常都会喺一啲有急速气流嘅时候，即系啲强风嚟之前咧，点都会讲定嘅，系啦、咁希望即系尽量帮手啦。但如果你话喺呢啲市集上面啦，咁。是大家即系都知道室外嘅，一定有呢一个风险嘅，咁尽可能做好佢咯。咁你落雨又真系冇办法，我哋唔可以阻止个天落雨。 系啊，讲得啱啊。虽然有啲叫做档贩咧都有批评话大会安排失当咁样，但系讲真，大会都顾唔到咁多嘢啊。 咁嚟紧系咪要谂翻？就算其他市集都系要做翻室内咁咧，系啦。咁室内又要揾场地。 嗱，第三场嘅美食市集咧原定啊吓，原定咧就会喺下个月，即系六月嘅3号同4号咧，喺观塘海滨嘅发现号嗰度举行啦。咁嗰度咧都系比较多户外嘅场地。当然你话天桥底嗰啲位咧都可以有一个有盖嘅地方啦。咁但系到时嘅情况系点咧？或者有关方面可唔可以有啲叫 marquee， 即系动多啲帐幕喺度俾啲人去叫做边食边玩边买，就算少少雨落都 OK。咁当然你去到譬如红雨或者依家咁样讲啦，雷暴警告，咁你梗系翻翻室内啦。咁但系你话即系有阵时香港落雨好搞笑噶嘛，佢真系洒一浸， 同埋佢洒一浸咧，而家好犀利嘅，横风横雨，可能你半个钟，咁但系 你打散咗啲人流啊。 但系你等到嗰半个钟咧，佢又真系可能随时出翻个太阳出嚟嘅。咁呢啲就系天气不似预期啦。睇下主办方或者举办方咧，点样可以作到一个妥善嘅安排啦，可以平衡利益啦，即系维持到市民又买到嘢，食到嘢又 happy， 开心。 店主咧做到生意， 又 happy， 又 happy， 咁先真真正正成为到开心香港噶嘛。咁所以咧，即系睇下啦，下个月嘅3号、4号啊，移师去呢、這个观塘嗰度做咧啊，究竟可唔可以令到个开心都 double up 啦？ 身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这个环节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温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跟我们一起跟进一下，先来看看美国息率不断上升，地区的金融机构一间又一间出现问题，怎样影响美国最新的经济形势呢？ 其实呢真係好有趣嘅，因为呢虽然我哋见到呢美国不断加息啦，咁银行又出现咗不稳定嘅事故啦，咁但呢对美国如果你睇返上个星期五公布嘅就业数据呢，就似乎呢又冇乜太大嘅影响喎。我哋见到呢美国四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呢就继续呢增加 25.3 万名㗎，咁呢个增长都算係强劲㗎。咁而四月份嘅失业率呢更加係由三月份嘅 3.5% 呢就係、是、去到四月份呢就重返返去 3.4% 嘅53年嘅低位噶，咁啊，至于每小时嘅工资嘅增长咧，按月按年咧，分别咧亦都上升 0.5 同埋 4.4% 噶，咁啊，两个数字都可以话咧系相对系强劲噶，咁啊，从数字中咧，似乎咧就真系睇唔到呢个加息咧，或者个银行事故咧，对个起码对就业市场咧就见唔到啲咩问题啦。不过我要强调一样嘢啦，个银行嘅问题咧，即系银行嘅事故咧，系好难去解决噶。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因为咧。而家咧就各個銀行嘅出現問題咧，就主要係靠啲大型銀行去收購嗰啲出問題嘅銀行，去將個事情去解決啦。咁呢個做法咧，係令到美國嘅民眾咧係感到憂慮嘅，因為咧美國大型銀行有能力去承救呢啲小型銀行地區銀行嘅，可以話即係唔係太多間有咁嘅能力嘅啫。咁如果再有地區銀行出問題咧，邊個最終係唔能夠獲救咧？呢、這個真係大家都唔夠膽。咁始终嚟讲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呢，佢哋只能够呢为存款人呢喺美国嘅银行账户呢提供呢就$200,000嘅保障啦。咁再多嘅嚟讲嘅话呢就唔保障，真係要大型银行去救呢先至係能够呢係能够即係稳定嘅情况。咁呢个就係个市场嘅担忧，亦都係解释点解啲存户係喺啲地区小型银行嘅资金係不断抽走，令到啲地区银行一间又一间出问题的原因。 明白了。咁美国那边手呢都好多财金事件。今个礼拜呢美国将会公布四月的通胀数字。美国的通胀一直都是备受全球关注啦。咁亦都呢即係衡量下联储局加息加完未这个数字呢今个礼拜呢有啲咩启示呢，交俾温生分析啦。 今个星期三呢美国将会公布头先你所讲的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啦。这个数字呢就而家市场估咧就會維持翻喺即係三月份嘅水平5% 咧係不變嘅，即係按年比5% 不變。咁而是喺今個星期咧，除咗美國嘅通脹數字之外咧，內地咧亦都會公布咧四月份嘅通脹數字。咁美國嘅通脹大家就驚就係嗰個通脹嘅問題，令到聯儲局可能要進一步加息嘅問題啦。但係內地嘅通脹咧，而家市場就擔心咧可能會出現通縮嘅問題嘅，啱係相反嘅。咁內地三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只系得个 0.7% 嘅啫，咁而家市场估咧，四月份嘅内地嘅年通胀率咧，更加会可能会降到 0.3% 噶，越嚟越接近零噶。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市场对内地嘅通胀同埋对美国通胀不同之处啦。咁当然咧，衡量内地嘅经济咧个重点咧就要睇翻咧个出入口数字。咁而呢个数字咧，将会今个星期二公布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内地嘅最新嘅经济环境啦。 睇埋今个礼拜咧，英国方面嘅金融机构咧都有议息会。是不是有机会又加息呢？ 冇錯啦，星期四英倫銀行呢就除咗公布首季度嘅 GDP 之外呢，亦都會呢係公係會英倫銀行呢係會宣布議息結果嘅。咁個英國嘅 GDP 呢個情況呢就一路都唔係咁理想㗎啦，個經濟呢增長水平呢一直喺零嗰度，零嘅水平呢係掙扎嘅。咁至於今個即係首季第一季嗰個GDP 點樣呢，咁睇下到星期四就自有分曉啦。咁至於英倫銀行嚟講呢，由於面對住 10.1% 嘅高通脹率啦，咁所以市場普遍都相信呢英倫銀行呢今個星期四呢將會加息25個基點㗎。咁當然呢加息就除了加息之外，就要看看英伦银行的会后的声明会讲什么东西，会不会继续将息率加上去，从而影响英国经济以至英镑汇价的。 记得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跟温生做这个环节，温生都有讲可能黄金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看看它。那过之前上一两个礼拜黄金依然在高位那里，金价依然在高位那里持续配汇，估计收音机旁边听众咧都想听下多啲呢方面嘅资讯。咁啊，世界黄金协会咧上个礼拜公开咗咧全球首季黄金供求嘅报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讲下报告嘅一啲重点，等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又可以了解翻啦。唔该晒， 系啦，冇错啦。嗱，个金价咧其实到今日咧都系依然系好高嘅，而家系讲紧系2016美元嘅水平噶，系一个好高嘅位置。咁而上个星期咧更加系去到咧系2070美元楼上嗰啲水平嘅，争啲破到咧系2020年嘅历史高位，争少少，但系最后都破唔到。咁发生咩事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咧，世界黄金协会咧就公布咗个全球第一季度嘅黄金供求报告。咁呢个报告咧就显示咧，全球嘅黄金嘅需求量咧，只系得个1080.7吨，咁按季咧就大跌17%，咁最主要系因为金价高企啦，咁所以令到咧啲息金需求减少啦，连中央银行咧对黄金嘅需求咧喺第一季度咧都减少咗嘅，咁按季咧就中央银行需求黄金咧就急降40%嘅，咁究其原因咧，我相信纯粹系因为金价真系已经升到一个较高嘅位置，咁但系我要强调啊。中央银行在第一季度对黄金的需求依然是有228.4吨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没错，比起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分别有成400吨以上去扫黄金，到今年的第一季只得个228.4吨，是少好多。但是228吨可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来的。比起以往即是全球未去美元化之前讲的在100吨或者100吨楼下，其实228吨都是一个很大的数量。不过只是比起上年的第三和第四季的400多吨是少了。所以这个某程度上亦都影响到个金价从上个星期的高位回咗落嚟，咁但系咧，依然咧，而家我哋见到咧，能够企喺2000美元楼上嘅原因啦。 咁大家又可以多啲做功课啦，分析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晒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拜拜。 拜拜。 扫石头，所有野鸭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无衣，严寒而国泰，即兴对起说有。I'll be on my way, 别去逆上你。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挂住我啊！ 一起。 点二十四分啊 ，Chantel 姚卓菲嘅《小出走》。 妈咪妈咪 hom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我觉得妈妈就好似收音机，因为佢会不断喺你耳仔侧边同你倾偈。有时候你会觉得佢系咁饿你，但系你都好似听众一样唔会理佢。但系当佢唔出声嘅时候，你又会好挂住佢，仲会谂翻起佢同你讲嘅每一句说话。喺呢个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暖在心头，谂翻一句：妈妈，我爱你。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就系结连咗头先 Chantel 小出走，即系叫你搭下飞机啦。再结连埋咧，头先小白咧讲咧母亲节咧，今个礼拜就到啦，就系带屋企人去旅行啦。嘅九件小事，呢小事呢小事咧真系唔小事。总之带住爹哋妈咪去旅行咧，你必须知道嘅呢九件事。嗱，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咧，即系出走一下，去下旅行啊，咁去下啲短 trip 啊，咁样咧吓。 有、哦。就是啱啱上个月复活节嗰段时间， 哦系， 系啊，同屋企人去咗澳门咯，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开心两日一夜， 我记得噶， 下次可以长啲去内地。 你爸爸仲可以包翻你转头， 系啦 ，OK。咁小华咧有冇同屋企人飞下？近呢几年就疫情少啦，疫情之前 咧。疫情前有啊，都系哇嗰次都大、啊，因为带埋我妈妈啦，然后又有我二家姐都有去啦。 我有啲印象嗰、啊、次， 系啊， 好似 仲有个邻居都一齐 去东南亚嗰次定去日本啊？我记得 去大阪， 系 去大阪，系因为系啦、啊，我记得，因为我记得我阿妈都有一齐睇呢个红叶嘅， 系咁啊好啊，即系留下一啲一家人开心嘅回忆。不过咧去之前咧有啲嘢要了解翻，第一咧就系、是。生活嘅習慣啊，可能有啲唔同啦。譬如咧，同長者或者同爹哋媽咪去旅行咧，佢哋期待咩咧？就係、是、哇咁貴一張機票搭過嚟呢一個地方，梗係早啲出去玩啦。咁啊，以一種早睡早起嘅心態咁樣啦。咁、啊，我估咧，心機旁邊可能有啲年輕人咧，其實佢哋都真係瞓得晏啲啦。咁、因為放假嘛，依家咁所以咧就諗住十點先出發，十一點先食個早餐，一點先去景點。咁、但係咧同屋企人，譬如爹哋妈咪去，个节奏就唔同啦。佢哋期待点咧？七点几八点食个早餐，十点钟已经去景点啦、 哦。咦？不过有啲长者咧，即系老友记，佢哋个套路咧又不一样喎， 系嘛？ 因为佢哋去玩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系自己去啦，唔系跟团啦，佢哋反而想系轻松啲，即系我舒舒服服食下嘢。然後又舒舒服服，一日真係一兩個景點，總之去到咧都要坐下，輕鬆下，唔好太急啊！可能佢哋都唔想走得太辛苦。我識嗰啲就係咁樣啦。 係啦，咁另一方嘅説法咧就係、是、啊，即係有唔少咧，爹哋媽咪都唔中意影相嘅。 嗯，呢個係 亦都咧覺得自己唔上鏡啊，或者不復當年勇啦、啊、咁樣啦、啊。咁、但係咧啲阿仔阿女咧就好想幫我哋影下啲靚相咁樣咧。咁時有呢啲尷尬情況啦。咁同埋咧喺爹哋媽咪成長嘅年代咧，影相咧係叫做耐啲、即係叫 特別啲嘅一件事嚟嘅。 係啦，但係你知依家香港㗎啦。你喺某啲街道都會影相、 啊， 你喺美式快餐店街道都會影相、啊。我覺得喺廣東道幾多人喺條街嗰度影相啊？ 係啊，以前咧嘅年代，因為講緊以前，即係我哋爸爸媽媽細個嘅時候，即係就算係有影相都係用菲林啊。 係啊， 咁菲林嘅時候影相同而家個套路係不一樣。而家就不如影張相，拎部電話就出嚟影啊嘛。以前咧係要一定係有相機啦。譬如一樣嘢，真係用菲林咧，所以大家係喂好啦，大家埋位啦，好啦，準備好未啊？嗱，我要一陣會數三聲，點解會 去影流影嗰啲啊？ 即係而家就唔係啊，唔係影流啊，你就咁用傻瓜機喺條街嗰度影，你都會咁樣講噶、因為你每一張相咧，你都係有個 budget 喺度，然後你要曬出嚟，曬出嚟都算啦。你已經拍得不好、然後你就覺得唉總之那 時候怎樣怎樣 所以那時候要數一二三 所以以前拍照真的要數一二三這個習慣還有希望大家 有個準備咯。 而家唔興噶啦，而家咧係不經意嗰啲相，即係你千祈唔好數二三，你照影咧影好多張就得噶啦。 係啊，係啊，唔係係嘅， 但係你同爹哋媽咪啊，未必退。 有陣時咧，啲 friend 都會喺度話影相嘅時候咧，嗱你影我望住邊度，要好似好不經意咁。嗱我而家擺你個 pose 好不經意，嗱你就影啦咁樣。 唔係喎，不過上次咧我去澳門咧，係我爹哋教翻我，嗱呢度點樣影啊好，呢個景點邊度影 好。咁我哋嚟講咯，話細伯叻咯，我哋成日都講噶节目系咪先？ 好精灵， 系啊！快速讲埋呢一个啦，都讲唔晒。咁啊，记住啊，三餐对于父母嚟讲都系重要嘅。咁啊，尊重佢哋食嘢嘅口味啦。你都知道，譬如到日本咁啊，佢哋真系好难日日都食寿司鱼生噶嘛。我哋梗系得啦，你朝头早就已经可以食啦。系啊，咁呢个都系考量翻啦。总之，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大家记住啊，两个字就系开心嗱，而唔系咧有好多时候啲家族旅行咧。闹交收场 系 有阵 时，系啊 系啊，咁啊， 我就下你，你就下我啦， 系啦，避免啦，同埋多啲嘅包容啦，记住嗰几天嘅相处可能系两三年，即系你谂下两三年疫情大家都冇得飞咯，即系可能再有啲咩事嘅时候又要两三年之后先飞到，咁大家好好珍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德州达拉斯市枪击案，并且下令联邦政府、军事设施和美国大使馆下半期到今个月十一号为案中死者致哀。拜登又再次敦促国会通过管控枪械的法案，包括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对买枪人士实施普遍的背景审查，加强枪支的安全存放，废除保护枪械制造商免于责任的豁免权。他说会在收到法案之后立即签署惩罚，又说太多的家庭已经失去至亲，强调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不能够继续无动于衷。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三点几，一个枪手在当地一个商场开枪袭击，造成八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印度军方表示，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种族暴力事件，造成至少54人死亡，23000人逃离家园。曼尼普尔邦一个部落团体上星期游行抗议，并且引发冲突，期间有暴徒纵火焚烧车辆和房屋。军方已经调派数以千计的军人前往当地维持秩序，并且下令军人在遇到极端情况的时候可以开枪。另外，当局亦都实施宵禁和中断互联网，不过个别地区的局势回复平静，宵禁已经解除。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外长级特别会议，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阿盟成员国资格。与会外长又同意有必要继续加强努力，帮助叙利亚摆脱危机，重新根据阿盟宪章和原则维护叙利亚主权、领土完整、稳定和区域完整性的承诺。叙利亚外交部认为这个符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下一阶段阿拉伯国家应该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以对话、相互尊重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形成有效和具体是具建设性的阿拉伯方案。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阿盟终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随着近年叙利亚政府和阿拉伯世界关系逐渐解冻，不少阿拉伯国家呼吁阿盟恢复叙利亚成员国的资格，多国亦都重开驻叙利亚使馆或者同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口岸。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5.03，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338， 人民币 6.911， 英镑对美元 1.264， 欧元对美元 1.103， 澳元对美元 0.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054 点，跌1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18.22 美元，卖出 2018.3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4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粉锦公路近住莲塘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粉锦公路近住莲塘尾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所以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丁九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丁九。咁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行政大楼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回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回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较老围，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和斜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较老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现在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马会大楼。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咁而家龙尾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马鞍山近住恒安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车龙啦，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体育馆。咁另外啦，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咁而家咧近住兰开下道。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新界区屯门的龙门路去翻发电厂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蝴蝶湾。咁另外一段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小榄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 乐花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龙尾排返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仔坳。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排到去碧沙路嘅。咁而家咧就天雨路滑啦，揸车朋友就要小心驾驶。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咧，就系屯门公路较早前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屯门公路入屯门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咁啱啱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深井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轩信 Sir， 是一位注册的音乐和体育老师。自细我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一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和 SEN 有关的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嘢烦啊？听下佢点讲。 下个你睡醒了吗？松掉的港口丢啊，玩够了吗？请问你是哪位啦？拜托你安静一下，玩够了吗？好了啦。在那边会 有分田词的姑姑一开始就跟另一位填词人崔维佳锁定了这首歌的主题，放在日常生活中的爆炸小事身上，不止围路的，还要你听完有种巨晒闷气全消的感觉。 要不就还靠边站，快点决定马路当你家，胸口你上把追赶，准备插队当我说教吗？ 作曲吕思伟，填词吕思伟、崔维佳，编曲监制黄少翁。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好了啦，古古吕思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信心咧就是嚟自充足的准备。 我是超 B 啊，各位考生夜晚嘅时候咧，记得要早啲瞓啊，第二日早啲起身温书，咁咪有充足嘅精神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为 DSE 考生打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哋食饭嘅时候咧，都会中意揾一啲好食嘅餐厅嘅。咁、当然你个指标咧系有机会会系车坛公车坛嘅餐厅啦。咁睇下几粒星啊，去决定你会认为呢间餐厅好唔好食嘅。咁但系咧嗱，真系坦白讲啊，坊间咧其实都有好多，唔系净系香港嘅，全世界都系坊间有好多出色嘅厨师咧。其实佢哋有机会之前咧都系攞过星。但是他们呢就用第二间的餐厅的名字呢就再开铺头的。有些呢就他们都是几不愿意呢就刻意去到回避攞星这个机会的。 其實點樣回避呢？嗰陣擇星咧，佢除咗係講緊係要有嗰個食物嘅水準之外啦，咁、如果你係某一啲 scale 嘅餐廳，其實佢亦都好講究咧，你嗰個叫做侍應生個服務嘅水平啦，係啦、入去嘅裝修啦、你嘅配襯啦、燈光啦，去點樣品嚐一個味道，其實有好多嘢需要考量嘅。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嗰個嘅餐廳個種類咧，其實都係改變得都幾犀利，因為你唔可以淨係一味就係話。譬如法國餐、英國餐咁樣，咁佢嗰個套路係點樣？唔可以淨係去呢個方向，甚至乎好啲街頭小食，其實你亦都係佢哋想去衝擊嘅其中一個嘅目標嚟嘅。咁、因為佢哋都想佢哋自己公司普及啦，亦都更加多嘅更加大嘅認受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好啦，坊間頭先點解講咗嘅就係有啲嘅師傅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以前咧係 酒店出嚟嘅 、又或者佢哋曾經幫佢哋嘅公司摘星，然後佢哋自己出嚟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只係話一個曾經摘過星嘅廚師，但係佢哋公司唔係，即係佢哋而家呢間新嘅餐廳唔係嘅。其實好多我都幾中意咧去揾呢一類型嘅餐廳， 係 去到食嘅。第一，佢哋嘅食品係一定本身個廚師咧係一定有一樣嘢噶。 要求高 ，个坚持啊，我好中意食咧，就系啲师傅嘅坚持，因为佢哋咧对食物嘅质素咧嗰个嘅心机咧系唔会改变嘅， 因为质素唔好，其实都好影响出到嚟个成果， 同埋佢哋对唔住自己，即系佢哋嗰个心态咧系有阵时，哇，整啲咁嘅嘢出嚟。我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嗰關，其實有好多人係呢一份嘅堅持，例如木匠咁樣，佢哋整個木嘅雕刻品出嚟，佢哋整到咁咧，佢哋真係有啲難聽啲講，即係我真係想打爛佢， 係 會咁樣嘅。 佢哋都係以心為心。 係啦，廚師其實都係有好多好有心嘅廚師，佢哋就好想做啲好食嘅食物，咁但係佢哋有啲就可能礙於budget 嘅問題啦，又或者係佢哋唔從來唔想摘星，但係佢哋仍然好有心去做。咁呢一啲唔想摘星但係好有心，亦都受到好多評論。歡迎嘅廚師咧，即係坊間嘅廚神咧，其實可能我哋個門面特登整得係撈教啲，係啦，咁佢哋即係會覺得，咁你唔好入嚟啦，即係摘要嗰啲評判啊，你唔好入嚟啦，我啲食物係咁樣噶啦，就有啲位就特登就唔好做到咁太好，目的就係想佢哋用一個好平民嘅方式去到繼續經營， 低調小店咧都有低調小店嘅吸引力， 係啊， 即係有啲朋友咧成日都話，喂，譬如過澳門有啲咩地方可以飲飲食食啊，我都有兩三間咧擺手咧，就係冇攞過任何獎嘅，冇遊客嘅，只係澳門當地人去嘅，你入到去咧阴沉沉嘅灯光昏暗，不过啲嘢好好食嘅。咁呢个你又辣又唔辣啦，嗱你唔使排队，但你又唔系食装修，跟住啲嘢咧又相对平啲，即系啲食物啊，即系或者每碟嚟到啲碟头又会大碟啲啊，即系我都几中意有阵时去世界各地唔同旅行嘅时候，我都想揾呢啲地方。 我都中意啊。 阿欧咧正直咧就系讲咗呢一个重点，即系我哋都系，譬如 Vicky 都系啦。想揾呢一類型嘅鋪頭，咁你價錢又唔係話貴喎，入邊啲嘢又好食，學下或者大大碟嘅喎， 其實或者都唔係真係因為貪佢平啊，係真係想 真係好食 當地人哋食緊嗰啲嘢， 在地啲啦，用呢個字啊。不過唔係㗎，我都係中意食平嘢。你俾我揀咧，有貴同埋平咧，我真係唔使 食 到咁貴㗎，因為咧食完之後咧，即係你食嘅當下，當然覺得哇好鮮味啊，或者其實你擺上網覺得如何如何啊，飲支酒如何如何，一下咁多，一下半下，但係好老實，呢啲錢食咧。是用得最快的， 可以次次長期食嘅，即係譬如你食嗰啲法國餐嘅，咁你係啊，你係食一啖，哇！佢啲味道真係好有層次喎，會點樣改變啊？又成啊，個裝修係點樣？但係冇理由日日咁樣食噶嘛，咁你長期食嘅話，你都要揾翻一啲咧，可能經濟相宜啲啦。我哋會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仍然有好多人咧會追捧一啲叫做車胎人嘅餐廳，個原因係因為咧，就算廚師都係㗎，有部分廚師會都幾想去得到呢一啲嘅名銜。其實睇佢哋嘅餐廳咧，原來都係統計分析嘅。如果你攞咗一粒星咧，係為佢哋公司嘅生意額咧帶嚟20%-25% 嘅生意額嘅。 哦、 好啦，如此類推啦，兩粒星咧，佢有機會去到咧就係40%-50% 嘅生意額。如果你集三粒星咧，有機會可以帶嚟一個咧就60%-70% 嘅生意額。咁、照道理嚟講咧，係真係可以幫間公司一間餐廳賺錢，去做得更加好嘅、好啦，正常嘅套路就係、当你个餐厅开始多人排队啦，你赚咗钱啦，跟住你个装修就要慢慢改变啦。 然后咧又啲食材又会再靓啲啦咁样。嗱，香港仲要面对一个情况，就系、 是、 通常都会、 就是、 都会加租啦， 加租啦。 系啦，咁呢个系都几特别嘅。咁啊，因为外国唔系太多地方咧，会一遇到就系攞咗宅升就会系咁加租嘅。咁、 嗯、 香港都几容易见到呢个情况。好啦，咁如果我哋攞翻外国宅升嘅公司，但系佢哋仍然咧啲餐厅都会倒闭。 嗯，点解咧？ 咁啊，原因喺边度咧？ 个问题出咗喺边度咧？ 好啦，原来全世界都系面对其中一个难关，就系、是。个师傅好有心机去到煮餸，当佢好俾心机想人生嘅梦想系去摘星嘅时候咧，俾佢得到啦。得到咗之后咧，正如头先所讲咯，你一粒星会带嚟你嘅生意额系有几多，两粒星带嚟嘅生意额有几多。嗯、但系咧，佢哋嗰个因为个厨师佢本身咧，佢摘完一粒星之后咧，其实佢有个心瘾，佢想摘 第 二粒星星。 哦， 于是乎咧，佢真系会好似呢一个嘅从经济同呢个食材。方面咧，去到進化就係我哋嘅配菜可能會改變啦、 嗯。 我哋原本係例如用緊隔離附近嘅農場嘅白菜，咁但係我哋而家你轉咗啦，係啦，轉咗用地球另外嗰邊嘅高坡嘅白菜運過嚟，咁、嗯、呢個生意成本咧就開始貴啦。咁、嗯、但係其實都係嘅，條數都喺度嘅，因為你貴咗咧， 轉嫁落去消費者， 轉嫁落消費者嗰度，咁你咪不斷加價嘅時候，你亦都要可能係消費者，你亦都要俾翻多啲錢啦、 嗯。 但可能真係好食咗嘅。因为食材靓咗，好啦，原来咧去到好多呢一个位置，关键就系咩咧？啲师傅咧佢会跌落一个嘅心愿，问得太多嘅师傅咧， 一路追一路追咁样系嘛？ 系啊，佢哋一路追嘅时候咧，如果佢哋只系独立经营嘅，佢哋唔系一间大嘅酒店，唔会无限期供应啲钱俾佢哋，无限期帮佢哋揾客嘅时候咧，佢哋就会面对一个生意上经营嘅就系、是、个心会好攰啦。原来问咗太多嘅师傅咧，当佢哋曾经摘星之后咧，系有啲好光辉嘅一刻嘅上台啊，或者好多传媒访问啊，但系佢哋就系因为咁咧，会形成一个心理上嘅压力。呢、這个压力咧就系俾到佢哋好想继续追落去，而佢哋嘅食材嘅价钱越嚟越贵，食嘅味道会越嚟越撩楞。準備嘅功夫越嚟越複雜，咁、而從因為佢要烹調一啲新嘅味道咧，要用好多種嘅配料去到熬製，咁、你嗰個人力物力咧，同埋對嗰個侍應嘅要求啦，對佢哋餐廳嘅裝修又不斷提高咧，咁佢哋啲師傅就話異口同聲就話啊，原來咧。呢、这个梦咧追得上嚟实在太攰啦， 系啦，咁最后咧都系自己抽身，我自己出去搞另一间算啦。 所以就正如我头先开头所讲啦，有啲师傅咧佢曾经摘星嘅，咁但系佢哋就话啊，不如呢间我都好唔想再经营落去，因为个人咧。已经太攰，同埋开始失衡啊！即系我会用啲好贵嘅材料翻嚟，去到烹调啦，但系发觉越嚟越啲客少咯，因为真系太贵啊！即系你冇办法去到经营落去。 嗰个系每个行业都会经历嘅，即系你每譬如一个厨师啦，你一路攞奖啦、摘星啦，去用啲高贵嘅食材啦、劲嘅 wine pairing 啦、成啦，跟住最后咧还原基本部咧，佢就用啲最草根嘅食材。 冇错啦， 你譬如好似 Gordon Ramsay 啊、Jimmy Oliver 成日拍嗰啲旅游节目，最后咧就去翻啲深山嗰度啊，用啲最简单，唔知有啲咩香草，跟住捽两捽，跟住就摆喺个锅嗰度，用啲柴火烧啊，煮个意大利粉。出嚟啊！话嗰个系最好食嘅咁样，我心谂如果嗰个系最好食，我唔使去你餐厅啦， 啊、 去深山食啦，大佬。 所以其实所有嘢咧，佢哋就算厨师嘅心态咧，都好容易还原基本部，因为佢哋想好快乐咁样去到烹调，而一啲好简单嘅食物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嗱，譬如有时间，你中意食啲星星嘅又得，咁但系你可以咧就谂一谂、其实坊间真系好多呢一类咁样嘅叫做厨神咧。摘过星嘅，或者冇摘过星，佢哋都用唔同嘅方法咧，去烹调啲美食嘅，咁可以揾呢啲餐厅出嚟食啦。 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食香口胶呢？我有时觉得唔精神，都会咬翻一两粒，令自己醒神翻啲。不过香口胶系点样发明嘅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道。I'm so sorry, can you... 年前，美国有一个叫做汤马士的人，他见到有个小朋友在那玩，嘴里面好像吃东西，但是又不会吞了他。于是汤马士就觉得很奇怪，拿了一块点心跟小朋友交换。最后发现，原来小朋友吃的是一种在南美和墨西哥用糖胶树的树液而整成的树胶。经过汤马士的研究之后，还将它的臭味去除，保留了清香，改名改做亚塔姆斯胶了。咁后来，一位叫做韦利亚姆的人在树胶入面加入了糖和薄荷等等的香料，再拿出去卖，慢慢就变成今日大家都喜欢的香口胶了。世间万物真的很神奇啊，估都估不到，原来香口胶是用树胶来造成，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身边的小事物，发掘它的来源啦。 陈慧琳，我的亲人，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属于低。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有效嘅时间系去到今日嘅9:45。今日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稍后风势咧都会逐渐咧系增强嘅。咁而家咧就系吹紧呢一个北风，稍后东风亦都会逐渐增强噶。咁大家咧记得小心啲，记得带遮出门口啊！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9:10，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系点先啊？美股表现咧超预期，道指咧升546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7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69点。其实咧睇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原先系升165点，不过咧外围市况咧都系唔多喐啊吓，咁啊睇翻日本方面啦，假期咧就复市之下就下跌咁啊，反而咧南韩同埋澳洲股市都做好嘅，咁啊港股咧，根据贴市少少嘅新加坡方面啊，嗰个嘅港股期指咧都高水80点嘅，有冇机会啊？礼拜一啊，就精精神神开个好头啊，股市有得升啊，转个头啊！叫做开市嘅时候，大家就可以咧有多啲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咧就系亲子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霸，早晨。 5月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啊，即系除咗有人生日之外咧，咁啊当然啊蔡依依都有份啦，就系母亲节，恭喜你啊！ 系啊，大家咁话啦，咁我祝你嘅太太同埋你妈妈母亲节都好快乐。 系啦，咁你都要啊，咁我都知道你啲小朋友咧都好孝顺嘅，咁我都唔太担心。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嘅听众咧，大家都开心嘅，不过有阵时母亲节咧就要谂一啲嘅活动啊，点样去好咧，点样有啲咩参与咧，可以一家人去做咧。咁亲子百分百，我哋将嗰个 focus 咧就放翻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佢哋可以做啲乜嘢，或者家长可以同佢哋陪伴做啲乜嘢，又同母亲节有关，唔知蔡姨有冇啲提议俾我哋咧？ 你呢个即系好好嘅指引咧，就喺母亲节呢个假日咧，就唔好净系走去排队饮茶啊，或者咧就去送嗰啲即花都要嘅，咁但系其实就唔使即系要劳师动众啊，走去做好多嘅礼物俾妈妈啦。咁其实咧亲子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同小朋友一齐去成长嘅过程里边咧，我谂妈妈嘅角色咧都系好紧要嘅。 系啊系啊。 咁点样会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喺母亲节咧，既唔需要话即系太多嘅即系道理啦。又啊，你要孝顺啊，妈妈生你好辛苦噶，咁样即系唔需要咁样。但系咧，我哋又可以咧，其实系用一啲嘅故事啦，去同小朋友讲下吓、啊，你知唔知道原来妈妈都有100个面孔噶咁、 哦？哦，系咩？即系有阵时窿面啊，嗰啲你讲紧呢啲啊？ 系啊，即系咁，然后咧就叫小朋友咧去形容一下啦。如果当妈妈唔开心嘅时候咧，好恶嗰阵时似咩动物啦？ 老虎。 系啊，同埋 通常我因为通常咧，即系中国人要叫老虎乸啊嘛，哎呀，咁样得罪咗好多人添我。 系啊，咁咧就另外咧，有啲小朋友而家咧都会叫妈妈做怪兽妈妈啦，系啦，好嬲啊嘛。好啦，咁如果咧妈妈好温柔啊，整啲好好嘢食俾你啊，咁你觉得妈妈个面好似似乜嘢动物咧？ 动物啊， 咁就妈妈做到好辛苦嘅时候咧，其实咧只眼睛咧就会有个黑眼圈嘅，但系呢种动物咧，你一见到佢你就会揽住佢噶啦。 啊，又啱、啊，真系好似熊猫咁样、 啊。系啊，好温柔嘅妈妈咧，我哋都可以即系用呢、這、一个即系熊猫嚟形容佢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喺母亲节咧，我哋点样去培育我哋嘅小朋友，同佢一齐咧，去好开心去度过呢一个母亲节嘅假日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去谂下啊，妈妈嘅一百张面孔系点噶？咁啊，虽然话系一百张啦，咁但系其实你唔需要谂到一百咁多噶嘛。咁、但系不断咧就话俾佢听，当妈妈见到爸爸好好嗲咁样，又似乜嘢嘅动物咧？咁样，即系会一路。系，你真系好犀利，系啦，又似树熊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妈妈嘅一百张面孔呢一个嘅题目咧都几好。咁咧，其实咧，原来而家公共图书馆都有好多故事书噶嘛。咁、咧，有一本书咧，正正嘅书名就系叫《妈妈的一百张面孔》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叫小朋友咧，去到图书馆咧，去揾下妈妈嘅书。咁就关于妈妈呢一个嘅即系课题啦，喺书里边都有好多啦。咁、小朋友我哋又點樣帶引佢呢咁。咁呢有一啲嘅故仔書呢其實呢開宗明義呢就係、會覺得小朋友好有共鳴嘅。咁就媽媽真係好麻煩啊我的媽媽我的媽媽真麻煩啊咁。 呢啲呢都係好多小朋友放在心裡㗎呢啲說話。 係啊咁啦咁如果我哋即係喺母親節我哋同小朋友一起去去講笑啦咁就可以話一百張面孔之外就係、媽媽有啲乜嘢麻煩啦、咁樣。 成日叫我做功課咪呢啲囉。 係啦嗱如果佢成日叫你做功課啦咁。 唔俾玩遊戲機囉。 咁呢我就會覺得呢有一個故事又幾啱㗎喎就叫做呢無敵鐵媽媽啦。咁、原來細路仔呢一諗到媽媽好麻煩呢就會諗起原來呢我媽媽呢其實呢係好好似機械人咁犀利嘅佢可以幫我做曬所有個功課。即細路仔係會幻想如果我媽媽係一個鐵甲人呢、個鐵甲人呢係幫我做曬功課同埋呢佢係唔需要呢去逼我刷牙嘅。甚至呢我抹大口佢就已經幫我刷牙幫我沖涼啊。然後呢我係好開心地呢就可以同呢個鐵甲人媽媽呢去對付啲壞人嘅咁樣啦。咁佢就一路有想像。咁、我哋當同細路仔一起去討論呢一樣嘢分享呢一樣嘢時候呢咁你都可以同小朋友講啦你想唔想有個鐵甲人做你媽媽啊 想啊想啊我都想啊係啊。 係啊即係唔使做功課嘛乜都幫你做曬嘛。同埋呢佢最叻嘅呢就係呢佢可以令到你考試100分啊。哇因為佢幫你貼曬題目啊。 喂有冇啲媽媽可以幫我返埋工㗎有介紹嚟喎蔡姨姨。 都可以噶，咁嗰個媽媽咧可以化身成你嗰個樣咧，然後去到呢個咪前嗰度，咁你好多人都唔知噶啦，咁樣，咁我哋就可以有呢個幻想啦，只媽媽同佢翻埋學啊，咁好啦，咁我哋就即係當小朋友哇，好幻想啊，即係好期望嘅時候，啊，我哋咧其實喺故事裏邊咧都有啲元素可以同細路仔溝通，就問下佢啦。咁你覺得咧，你攬住我舒服啲，定係攬住鐵甲人舒服啲啊？ 哦，咁啊，真系揽住妈妈有血有肉舒服啲，有温度。 冇错啦， 铁甲人咧都系冇温度噶。 系啊，所以其实嗱，我哋透过啲故事里边嘅情节咧，都可以同小朋友去思考一下。咦，如果你嘅妈妈好温暖，佢揽住你嘅时候咧，佢好舒服，好温馨。But 如果咧你系揽住一个铁甲人，佢系冷冰冰嘅。咁咧佢就即刻去对比啦。我宁愿有一个好有温度嘅妈妈，定系一个帮我做晒嘢嘅妈妈，但系我 feel 唔到嗰种嘅感受咧，咁样。咁正正其实咧，喺小朋友成长嘅过程里边咧，佢哋都需要呢一种嘅爱咯。呢种爱系嗰种即系拥抱啦，系嗰种好真实、好有诚恳地，或者我哋叫做一种无私嘅爱啊。咁你透过小朋友同妈妈嘅拥抱咧，就会感受得到咯。 咁当你拥抱你嘅孩子嘅时候呢，其实相对地呢，我哋做妈妈呢都可以讲多啲关于我哋自己自身，可能喺工作上面啦、可能喺生活上面啦，我哋都有好多挑战嘅。咁就令到我哋嘅小朋友都明白。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我哋透过一啲嘅古仔令同小朋友呢去讲感恩呢都几好㗎喎。嗱、我哋有个古仔呢，咁我就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一本好畅销嘅日本出版嘅书。咁呢然后呢我就觉得返嚟即刻 check 下啦，原来本书嘅书名呢有人翻译嘅，就叫做呢妈妈变成鬼了。咁跟住我唔识日文㗎嘛，咁我喺日本睇完呢本书，即係揭到啲图画唔係好明，返到嚟香港见到有，我记得我呢我就影咗几页就问你意见嘅、我记得你当日呢跑緊山嘅，我记得你 话 我听，係呀蔡依依，我而家跑緊山，我返到屋企呢详细睇一睇，话俾你听呢本书其实大概讲啲乜。咁跟住呢你我记得好有印象，你话俾我听呢，佢话哇蔡依依呢本书呢其实我睇完之后我都好唔舒服啊。因为呢讲緊个小朋友呢佢见到妈妈死咗，因为一个意外啦。咁、然后呢妈妈就变咗一个灵魂咁样啦，即係走咗出嚟。咁其实呢嗰本书翻译就变成鬼。咁我好有印象呢你同我讲咗一句。你话呢如果我系翻译呢一本书呢，我就觉得唔好系变成鬼啦、因为鬼系比较负面 的。负面，哦系，我记得， 你记唔记得？ 记得啦， 系啊。咁你同我讲，你话日本人系一个咧比较多灾难嘅地方，所以咧日本人咧好珍惜当下嘅，系啦。咁所以就唔希望咧即系死咗嚟后悔啊嘛。所以其实咧呢本书里边嗰啲鬼魂啦，其实咧都系佢嘅生命里边有啲歉疚咧，咁佢就唔会离开嗰个地， 即系摆唔低啊。所以 摆唔低 啊。所以譬如啲故事咧都会讲到就系、其实妈妈仲会一直喺度守护住个小朋友啊咁样嘅。 是啦，咁所以其实呢即係我头先讲话，当我哋同细路仔一起去讲緊一个温度一个妈妈嘅爱嘅时候呢，其实呢有一啲嘅故事书呢係可能好触动你嘅情感。但我觉得好感恩呢，当日呢你都提醒咗我，你话其实呢蔡姨我哋讲呢啲故事俾小朋友听嘅时候呢，有啲小朋友嘅情绪呢即係未必能够驾驭得到。即係佢会真係好担心呢妈妈出街死咗点算。我会觉得其实藉住母亲节呢，我哋有啲啲故事嘅时候呢，我哋都去选，即係选择嘅时候呢，我哋都会提醒自己，即係你自己能唔能够承受到死亡嘅恐惧。但係呢一本书其实最后尾都系正面嘅。咁我想讲一样嘢就係话啦，如果我哋嘅小朋友承受唔到嘅，咁我哋就唔好俾佢咁大压力啦，即係咁快去同佢讨论生死啦，因为得嗰三四岁。不如呢我哋就同小朋友讲下，妈妈呢其实呢每一日都好爱你嘅。咁呢就算妈妈返工呢，其实呢我都好想了解到你了解到。女女啊，你都知唔知道原来妈妈返工呢其实呢都好挂住你㗎。咁你有冇挂住我啊咁样。好似呢啲嘅故事嘅情节呢，喺我哋培养小朋友嗰个感恩嗰、那个即係态度嗰度呢，佢就会慢慢諗起喎。你记唔记得我哋都讲过呢，我哋其实呢喺小朋友成长我哋都要俾一啲价值观佢㗎嘛。所以啲价值教育好紧要㗎嘛。咁因此呢，如果我哋累积喺一啲嘅即係假日里面，我哋累积一啲嘅故事嘅能量啦，我哋透过啲故事呢培养我哋嘅细路仔，当我哋见到呢啲嘅故事嘅情节係关于妈妈返工嘅。妈妈其实其实咧，会赶翻屋企嘅。原来妈妈生你都几辛苦噶，咁样。咁你仲会唔会讨厌妈妈啊？或者你又会唔会同妈妈会多啲心事倾啊？ 咁啊啱啦，即系母亲节嘅时候咧，可以家大细咁啊谂活动咧，就唔使净系话去饮茶嘅。咁啊可以去公共图书馆咁啊揾下呢一类型嘅书，又或者甚至乎咧揾下一啲同妈妈有关嘅书，咁啊就可以同妈妈一齐睇啦。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嘅亲子活动，入边仲有一啲嘅教育意义添。母亲节搞掂晒啦，已经有晒日程啦。 系啊，同埋咧可以做一啲故事嘅串联啦。咁等小朋友同妈咪咧喺呢一个母亲节里边咧，就可以从阅读中成长啦。就唔系净系细路仔咁简单啦，连我哋妈妈咧都知道，原来小朋友嘅心里边咧，其实都好想我哋唔好咁辛苦，好想我哋咧都会有一啲嘅空闲时间去同爹哋或者系同佢嘅朋友一齐去玩嘅咁样。咁所以母亲节咧就可以是一个更加松容啦，更加 温暖嘅一个节日咯。 家长咧就可能会觉得要搵啲活动啦，咁啊可以试一试呢个活动，咁啊搵翻咧即系做小朋友嘅角度，咁啊从而咧令到自己即系做起妈妈上嚟咧更加得心应手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拜拜。 OK， 拜拜。 因为上星期的鳄鱼出没事件令到我对鳄鱼好好奇，于是我就上网去了解一下鳄鱼啦。发现了原来它们的牙齿是很特别的，所以今个星期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不同动物的牙齿。首先，鳄鱼是食肉动物，牙齿是很锋利，而且是有很强的咬合力。它们通常都有60-80只牙，但是神奇的位置就是当它们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们是会直接甩了那只旧牙，然后就会生回一只新的牙来去取替旧那只牙。它们一生里面是可以换50次牙那么多的，这样就可以确保到它们有新的牙齿来去猎杀食物了。除了鳄鱼之外，原来鲨鱼的牙都可以替换的。一般鲨鱼大多数都有5-6排牙，而除了最外面那一排牙是真正用到之外，其余的后排牙都是作为备用的。当最外层那排牙的牙齿脱落的时候，后面那排牙的牙齿就会自动补位地向前移动。而它们的牙齿和鳄鱼一样，都是常年需要去撕咬猎物，它们一生中是会不断地去换牙换牙。有研究指出，有些种类的鲨鱼一生是可以换到超过30,000只牙那么多的。我们人类就没有他们那么本事，一生就只可以换一次牙，甩了就没得再生翻出来了，所以大家都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啊。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So I've heard this marvelous universe can attract anything. 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attract,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ith, get out of my way. Hong Kong, Hong Sik, they fall deep.点点雪未燥，驱散黑眼逼眼，斗气复发都走快烂，短暂多晚饭。好想恨巨婴，一枪整哑人，双膝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无限 ，hocus pocus， 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限 ，hocus pocus， 命令一出到最记得连环啊。自走远那样力，流流个个要脆弱，静静出动无术 ，focus focus， 接收得到接收到亦困 ，oh yeah。 其实你啲 message 咧，我真系全部都冇睇到噶。 tick tick tick， 秒针都上手，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进泳池。找灰尘，一哼食世纪，同时全然瘫痪。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知善长？好想行巨婴，一枪整哑人，双手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无术 ，hocus pocus， 行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术 ，hocus pocus， 命令一出到最记得天怪物。由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秘密中。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Silencio。 我是 F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F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头先咧出去睇过咧，都落雨落得几劲抽下，咁所以即系你话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9:45咧，都真系坚。 系啊， 系啊，咁啊唔知有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咁啊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咁但系翻工翻去你咧，翻工应该都差唔多啊，除非你话喂翻10:00嘅话咧，咁啊落大雨其实都几弊翳嘅。作为一个打工仔，点解咧？即系譬如你只脚湿咗咧，翻去公司咧，唔系间间公司都俾你啊可以除鞋。同埋有个拖鞋仔摆你个位嗰度，有啲公司唔得噶嘛，即系比较严肃啲。有啲公司真系无论点你湿咗好剩啊，唔理噶，都要着翻皮鞋啦，都要着翻恤衫啦，即系都要打翻呔啦。咁呢啲都系紧要嘅。咁啊，睇下大家今日朝头早会湿立立咁样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延长部分回乡证有效期的措施今日起生效，有效期限截止日期是2020年1月1日至今年12月30日的回乡证，有效期限延长到今年12月31日。为了配合有关措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已经升级调整口岸查验系统，确保港澳居民持证顺畅通关。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亦都主动做好港澳居民在内地换发回乡证准备工作，为因紧急事项申办证件人员开设绿色通道等。另外，相关部门亦都已经调整信息系统和认证核验项目和程序，保障港澳居民正常购票检票顺利出行，以及積極為港澳居民憑證辦理教育、通訊、金融、企業註冊等公共服務事項提供高效優質服務。江西多地近日暴雨成灾，省应急管理厅话，由上星期五到昨日下午4:00，暴雨已经造成7个市、43个县共497000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40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1,000,000亩，超过200间房屋倒冧或者损坏，直接的经济损失是5,200,000人民币。受降雨影响，丰城市清风堤星期六出现30米缺口，周边农田和部分村庄被淹没。抢险人员经过29个钟的努力之后，在昨日傍晚成功堵塞缺口。由于清风堤位于京九线铁路桥下，缺堤之后水流冲刷铁路路基，当局紧急加固桥墩，保障京九线铁路桥的安全。美国德州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有汽车撞向巴士站的人群，造成7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死伤者主要是委内瑞拉人，肇事司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8:30左右，现场附近有一个接收非法移民的中心，中心负责人说，根据监控系统的录影片段，肇事车辆冲撞在巴士站等车的人群之后，再继续行驶大约60米先至停低。警方就话正系调查事件系意外定系故意。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32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22架是在黑海上空被击落，防空系统亦都击落两枚导弹和5枚海马斯火箭弹。俄罗斯国防部亦都说，在乌克兰东部城镇巴克穆特的西部和西北部再夺取两个地区，但是就没有透露详情。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之前曾经威胁会撤出巴克穆特，但是其后说已经获得莫斯科保证提供足够的弹药，所以取消撤出计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北风，稍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17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6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4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60.1，升5仙；腾讯控股344.4，系升个六；友邦保险83.2。升1.65，李宁56.4升6毫，阿里巴巴82.25升6毫，建设银行5.43冇起跌，招商银行40.5升1毫，比亚迪股份239.8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系134.99，瑞士法郎0.891。加元1.338，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9点，跌148点。港金报18,88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4美元，卖出2,01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喺粉锦公路近住莲塘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全线重开，车龙分别排喺营盘同埋宝石湖路近住马会道。另外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车龙排喺马窝。仲有青沙管制区是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于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是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通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翻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要尽快申请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过返港岛龙尾在擎天半岛，大榄隧道出九龙龙尾在转车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沙田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返 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系有意外，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嘅支路系挤塞，车龙排喺维园上桥位。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慢车，龙尾苏屋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慢车，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柯成 DSE 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给考生？ 梗是有啦，斌神，有些题目就算你不懂答都一定要填的。 蛤？唔识点样填啊？系咩题目啊？ 就系、是、MC 啊！ 何用再担心？共地痛回忆小确幸。 香港电台第二台， 骚动音乐 为 DSE 考生打气， 加油啊！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旁边你都揾到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有小白同船仔都喺度嘅，咁啊同阿畅倾下偈啦嗱，咁啊今日夜晚咧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七点半钟嘅时间，我啊一直都记得啊，就系创科梦工场，但又唔知道有啲咩题目讲咧。 喂，今集咧呢个创科梦工场咧嘅主角叫做陈俊啊 ，Jason， 咁咧佢系好犀利啊，佢发明咗一部自动贩卖机，咁系卖热辣辣嘅便当噶喎， 咁得意。 系啦，我哋见到卖汽水嘅多啦， 系啊 系 啊， 都有啦。但系热辣辣嘅便当比较少见。咁啊，话说咧，阿 Jason 咧系位八十后嚟嘅，佢曾经咧去过呢个北海道咧，嗰度做交换生。咁佢咧有好深刻嘅体会。北海道啊，冬天天寒地冻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佢读大学嘅时候咧，即系去嗰边读书嘅时候咧，佢又 咦，佢都系北大可能，不过系北海道大学啦。好少有呢啲 get 啊！你俾我讲啊！ 我笑紧嘅，我笑紧嘅。 系即系系啦，系好笑，好笑嘅。但系系咪真系呢间大学咧？ 唔知，唔知， 自己睇知道嘅。系啊。咁啊，我继续讲埋。咁佢话说喺呢个北海道嗰度咧，即系冬天嘅时候好冻啦。咁但系佢读书嘅时候好穷啊！佢啊成日要喺嗰啲超级市场咧，等到佢临山门嗰阵时咧，冲入去买嗰啲减价嘅便 当。哦，系啊，系啊，即系呢个咧一两句就系啲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咧，又想食啲。即系超级市场揾啲靓嘢咧，其实日落嘅时候真系好多平海鲜噶。 哦，原来系特登 平一大截噶，因为啲海鲜唔留得啊嘛，咁啊啲人就会嗰个时间就买噶，系啊系啊，要有咁样。 但係嗰啲便當咧，佢日日咁食咧，凍冰冰咧，佢頂唔順。跟住咧，佢就諗啦，啊，凍冰冰走去嗰啲自動販賣機咧，撳一罐熱辣辣嗰啲粟米湯飲下都好啊。 哇！咁日劇嘅啲咩劇情？ 係啦，嗱呢個真係佢真實發生喺日本嘅。咁但係咧，佢就諗啦，啊咁有冇計可以發明一部機咧，可以撳一個熱辣辣嘅便當出嚟咧？咁啊，當時日本未有呢樣嘢嘅。咁但係佢仲未畢業噶嘛，佢就將呢個諗法擺喺個心裏邊，直至到佢去到咧時光飛逝，去到2019年啊，佢係辭去高薪厚職，即係畢咗業好耐啦。辭去高薪厚職，真係去專注研發一部便當自動販賣機，咁啊成功發明咗出嚟添。咁大家只要買到部機嗰度咧，即係揀咗個飯一撳出嚟咧，嗰盒飯咧熱辣辣有60度温度嘅，咁啊 啱啱好夠食喎。 冇錯啦，咁啊想知道佢發明呢部機係當時有啲乜嘢心路歷程，佢點樣推廣呢部機，亦都想認識呢位發明家 Jason 多啲咧。今晚七點半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自己睇下啦。 哎呀，部機喺唔喺香港啊？係 咯，香港有冇呢一個咁特別嘅嘢咧？ 係咯， 我都想知道，大家一齊睇下啦。 好，咁啊留意住啦嚇。 咁八點鐘係咪有呢、這個大師對談啊？ 哦，哲學喎、 啊。冇錯。咁啊，大師對談一路同大家講緊佢啲孝道啊，兄弟之間、手足之間點樣去共處啦。咁啊，今集繼續同大家講下相關議題。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咧？好多時父母同仔女兩代人咧，即係有一啲即係多多少少有啲距離感嘅。係 啊， 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多嘢唔好意思講出口或者唔想講出口。咁但係正正係咁咧，就產生咗好多誤會或者衝突添。咁啊，好多特別係而家啲父母咧，見到啲仔女好忙啊，翻工啊，翻學好忙，唔想搞佢哋啊。咁啊，覺得咧我有啲乜嘢事起上嚟咧，揾佢哋會騷擾佢哋。咁但係正正係咁咧，就會即係變成有一啲隔膜，同埋其實大家都估下，你亦都唔係咁好。咁啊，今集大師對談咧，兩位大師咧引用《禮記》嘅其中一句説話，經典嘅説話，同大家講下咧，教下大家點樣一家人最重要係溝通咁話。咁啊，想學翻多少呢啲道理，今晚八點鐘要睇下啦嚇。 等我叫我媽睇先。我媽都成日以為我好忙，唔得閒理佢。其實我啊得閒幫佢買餸嘅。 唔係啊，小白你睇都啱啊，可以睇下點樣同你仔仔溝通啊。 我而家未使住啊，我同我仔仔講嘢都係一嘢扮落去啊嘛，都仲可以。 哦， 係啦。喂，咁另外咧，阿卓啊，十點半鐘嘅時間，馬拉松遊世界去邊啊？ 冇錯啊！咁啊，今集咧長跑俠阿魯爾咧就帶大家去到葡萄牙嗰度咧，就參加一個叫做加利西亞邊界嘅越野跑啊！咁啊，呢一個旅程咧，佢係結識咗一位特殊馬拉松嘅世界冠軍啦，保連奴。保連奴咧係一位唐氏綜合症嘅跑手，但係佢贏過好多獎嘅，佢跑得好快。咁啊，另外咧，阿魯爾咧亦都喺個賽道上面咧認識咗兩位咧，喺公餘時間咧志願做消防員嘅熱血跑手啊！咁啊，睇開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啦。啊！長跑俠魯爾跑嗰啲賽道都係千奇古怪嘅，咁啊想知道佢今次遇到啲乜嘢遭遇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馬拉松遊世界啊！ 好，十點半鐘嘅時間，馬拉松遊世界，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線，晨光 Morning Call。 好，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电话啦。不过呢听听众电话之前呢 ,1872388 呢当然想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因为呢都有个点唱嘅呼吁嘅。如果近排呢有啲朋友仔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或者呢、想帮啲朋友打下气心花乎。伟大嘅母亲节 啦，母亲节啦，呢排个主轴 系啊，1872388咁啊，转个头咧，如果你有点唱咧 ，keep 住打嚟啦，咁我哋一阵播歌嘅时间咧，先有人手去听下，我赤裸啲、直白啲咁样讲。好，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呢一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Isabella， 早晨， 你好啊， 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咯，咁啊打咗上嚟有啲咩点唱咧？点唱俾边位啊？ 首先咧，我就想点唱俾我儿孙仔 Hevy 嘅，因为佢系 DSE 嘅考生嚟嘅，系、啦。咁今日咧都系佢最后一科啦，考 physics 好似系， 今日 physics 啊， 系啊系啊系啊，要同佢打打气。 吓，佢平时啲成绩系咪都系 OK 啊？唔需要太担心啊？定系点样啊？ 平时咧佢都系 好好嘅， 系嘛？ 每一系啊系啊，基本上佢都系攞到全级嘅头。 哇！ 咁啊， 四个字送俾你，坐定粒六。 诶，但系佢都好紧张， 都要平常心 嘅。系 嘅， 咁紧张即系佢重视啫。 嗯，都系。 最紧要唔好影响到佢发挥就得啦。 系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同佢打打气，同埋佢即系有自己嘅目标啦，即系佢好希望都可以攞到五星星咁，咁所以都希望佢其实目标系好嘅。劲 人嚟 嘅， 真系佢一嚟攞五星星， 依台陪你五星星。 我有啲儿生女啊，儿生仔谂住，诶、哎，其实。三三四四够合格就得噶咯，果然大家忘记嘢有啲唔同， 我哋都系够合格嘅得。 系啊，唔紧要啊。 咁佢谂住升 U 嘅时候啊，系咪喺香港升啊？ 佢系啊，因为佢都好希望可以入到医科，所以佢真系都 系 一定要好努力，因为佢一定要够分先可以入到，咁所以都希望佢可以成功啦。 嗯，我都祝福佢啊，咁希望佢发挥顺利嘅话咧，咁啊照平时嘅成绩，相信都应该冇乜问题噶啦。 咁啊，做医护人员亦都系一个好嘅行业啦，可以服务大众啦，系咪？好啦，嗱，你头先话咧个点唱咧就分开两 part 嘅，第一 part 就系、是。即系头先讲咗啦 ，DSE 嘅点唱，另一 part 系咩嘢咧吓？ 另一 part 咧就系希望嚟紧啦，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就希望点唱埋俾我妈咪听嘅，系啦，系啊，咁就希望佢可以开开心心啦，系啦，我同家姐咧都系咧祝福佢啦，咁系啦，希望佢最紧要就系健健康康。 有冇啲咩活动啊？准备咗噶？ 活动啊，都系会即系食饭啊嗰啲咁样咯，系啦。 佢会即系所有啲兄弟姐妹一齐搵妈妈食饭咁样。 都会啊，会啊，会啊，同埋即系可能啊，儿孙仔啦，考完试啊，咁就终于可以，佢又可以同妈咪一齐庆祝啦，咁样咯。 哎呀，咁啊好啦。 喂，问下你啊，嗱，妈咪咧平时啲人点样叫佢噶？叫咩姐噶？或者叫佢咩英文名噶？我想问下。 妈咪叫 Betty，、 哦、Betty 姐 ，Betty 姐，母亲节快乐， 多谢晒， 系啊。 个个都可以啦，咁就系咧，佢有两个孙仔咁样，都会系得代佢一齐讲埋呢个母亲节快乐。 哦，好啊，好啊，咁啊，大家一齐食饭，开开心心、哦。好好地享受母亲节嘅时光、 啊， 知唔知啊？ 好嘛？ 系啊，多谢晒，系啦、啊，希望咁多位母亲都母亲节快乐。 系啊，我都喺度祝阿 Betty 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好，多谢晒。 系啦、啊，仲有希望 Hebe 加油啦。 好好好，收到晒啦，咁我听歌咯，依家好唔好啊 ？Thank you， 拜拜 ，OK， 拜拜。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享乐时代交比较泳仪啊，系嘛？ 冇错，冇错。享乐时代究竟要做啲乜嘢呢？就 系 好想分享一下蛋糕啊。 系， 大家中唔中意食蛋糕啊？ 中意。 但系知唔知道卡路里系好高噶？ 我卡路里都知道。 系啦，原来窝夫咧，即系喺甜品界窝夫啊，佢嘅卡路里咧 系最劲抽。 冇错，有701 kilo。 哦， 劲唔劲啊？ 有即系几 gram 七零一啦？ 系啊，701啊，即系 喂，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所以我哋今日嚟试下啲蛋糕有几多牛油啦、啊 大家一齐试呢个701， 多谢。喂 ，thank you， 系啦，冇错啦，今日就有欧嘅生日， 多谢。好开心，系啊！ 咁啊，亦都有男高音嘅小强喺度啦，女高音嘅阿瑞姐喺度啦， 大家应该听到好 唔出声嘅阿信喺度， 大家应该听到，大家又唱紧歌， 系啊， 仲有 Fiona 啦，见到个时间，我咁见到咁嘅时间，梗系摆定只碟入去啦， 系咪先？ 系我嘅生日愿望就系、是、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同埋个个都揾到赚到身体好啦， 系赚到身体好啊， 系啊， 即系好有才子嗰条路咧就赚到身体好， 系啊， 系啊， 投资嘅， 系啦， 喂，咪 系啊，揾到赚到身体好啦。咁啊，即系都啊，有个想同听众讲一样嘢先啦。即系可能咧，即系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特别系嗰日十大中文金曲咧，都同我哋讲，跟住话啊，你要加油啊，俾心机啊，即系钟哥就算咧唔喺度，佢精神会支持住你哋噶咁样。与此同时就系、 是，其实系我啱啱你问我啱啱做咩事落咗去嘅， 系 其实系钟哥。 系咩？ 俾你 嘅， 佢特登叫我落去拎噶。 好嘢！ 钟哥叫唔使讲，但系 等我讲啦，系啊，呢啲都有我心，多谢大佬啊吓，咁啊希望 多谢钟哥， 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香蕉，系啦。香蕉啊，身体好啊， 有冇咩生日愿望啊？你 哦，我就系想今年 搵多啲。 身体好，同埋屋企人都身体好，系屋企人都身体好，系我都想，因为我成日都讲啊，讲几句真心说话，我话爹哋妈咪咧中完 Covid 之后咧，身体差咗，咁我随年渐长啦，我爹哋妈咪都随年渐长噶嘛，咁我觉得啊，自己好似有一个责任咧，就要再关心佢哋啊，照顾佢哋啊，守望佢哋多一啲咯。 嗯， 咁啊，呢个就系少少感触，但系亦都希望呢种感觉咧，都透过大电波啦，去分享俾听众啦。因为原来咧经历咗疫情啦，经历咗哇翻天覆地嘅变化啦，原来最重要嘅就系屋企人啦。 咁梗系啦，哎呀好啊，最重要就 系 呢样嘢。 一家人嚟噶， 系啊，不嬲都系 family 啊嘛。嗱、啊， 差唔多，梗系可以啦。喂，多谢大佬。 系啊系系， 好，因为结系咁一度， 好， 阿瑞姐好犀利， 系多谢， 蛋糕 嗱系啦，因为健康嘅问题， 阿瑞姐就好似大冚姐咁样， 瑞姐，我细细个睇瑞姐做 show 啦， 我细细个都系啊， 我细细个都系啊。 真系啊！好啦，咁啊，嗱，我哋咧就听只歌，转个头咧飞走佢嘅时候咧，就啊交俾阿 Michael 哥、小强哥同埋 U J 风霜快活人，好唔好先？ 好， 只歌我都要特登拣噶，就系、是、呢个咧阿安俊豪嘅《On Fire》。 系啊，同埋今日生日嘅朋友，大家都 梗 系生日快乐啊！ 通常都系咁啦，生日快乐。 烧透我，纵让我们全枷锁。如烈的烽火烧向我，破灭我过去心魔。人傲不死，可再生，但傲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即管救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断招募，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挣扎伤脑，狂人追此热七度，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转天气 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看到的请见证，不死身高温中弱性受难，未怕受罪，未怕那份 man on fire。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灵魂怎改？半斤粒子几多分裂？每一日走过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变凝聚我，用力现实变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